尼。寻求连任的特朗普正受到国会众议院弹劾调查，由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联合做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民望大幅落后几名民主党主要总统参选人，其中落后拜登和桑德斯17%，落后麻省女参议员沃伦15%。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五点，热带风暴拿基利集结在南沙东北偏北大约4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中南部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依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3%。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上午五点，热带风暴拿基利集结在北纬13.6度、东经116.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维持风速大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中南部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北风7至8级，可有大至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可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东部达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3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5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8公里。这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7,492点，升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74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09.17，瑞士法郎0.993，澳元0.689，加元1.316。新西兰元0.637，人民币7.011，英镑兑美元1.288，欧元兑美元1.1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3.11美元，卖出1483.88美元。系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预防中东呼吸综合症，要时时保持个人卫生，外游前要咨询医生意见，评估旅游风险，旅程中避免接触病人和动物，尤其是骆驼，不要进食生或未煮熟的动物产品。返港后如果不舒服，要即刻看医生和告诉医生知你近期的外游记录。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chp.gov.hk。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六点零九分的时间，咁啊，扭开心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二十三度的气温啊，而家系相对湿度74%，咁啊冇前两日咧就咁干燥啦，咁啊好少少啦，不过咧都系可能有啲人都会觉得皮肤掹掹紧嘅，咁啊留意住自己啲皮肤系咪补下水、搽下 cream 啦吓。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嘅，咁啊准备迎接咧就系今天啦，2019年11月6日给予你嘅好多唔同嘅挑战难关，一一跨过佢之后咧，咁啊夜晚就可以食翻餐好噶啦吓。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有阵时人生就好似影相一样，点解话似影相咧？要影张满意嘅相啊，你就需要时间、精神。呢、这个世界从来都唔会有人一步登天，亦都唔会有人一出世就识得影一张哇好靓、好有意思嘅相。当然啦，照片靓与否唔系一个人决定嘅，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好靓，有啲人咧又会觉得普通啦，有啲人会觉得有故事嘅照片先至能够更加显得出佢嘅韵味，有啲人纯粹会觉得咧色彩搭够就已经咧可以令到觉得好悦目璀璨，就好似人生一样。冇人一定系话呢个人系成功，嗰、那个人系失败，因为每一个人喺另外一个人嘅角度都不一样。人总系需要经过好多嘅历练、磨练、考验，先至能够一步一步咁样去成长。 Her name was written on the photograph. Right next to her red sunburned face. It all had happened in that long tall grass. About a mile from her old place. I can't remember how it started and if it lasted that day in the sun.We said that we were going to study hard. We held our books instead of hands. She held a blanket over cans of beer. I can't deny I was so full of fear. It's just another story caught up in another photograph I found.It seems like another person lived that life a great many years ago from now. When I look back on my ordinary life, I see so much magic though I missed it at the time.First time that I tried that stuff, I think I look a little green. I remember throwing up behind a bush, and I found it hard to use my feet. And who was that easily led little boy is really off his head? It it was the same night that I kissed that girl. Tall one with the auburn hair. I remember laughing cause to kiss me. She had to sit down on a chair. And she tasted like the schnapps she'd drunk and the cigarette she'd stolen from her mom. And it's just another story caught up in another photograph I found. When I look back on my ordinary, ordinary life, I see so much magic, though I missed it at the time. When I look back on my ordinary, ordinary life, I see so much magic, though I missed it at the time. 这首作品来自英国这位的男歌手 Jamie Cullum Photograph。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早晨，早晨。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会到27度噶，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噶。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干燥，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天气方面啊，即系呢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啊，属于3，低至到6嘅中级水平啊。啊！頭先咧播開 Jamie Cullum 咧，都有一段時間，好似好耐冇聽到佢嘅歌曲啦。唔知道最近點，因為諗翻起以前咧，哇！佢彈鋼琴都彈得幾霹靂噶，彈彈下嘅時候咧，可以用個 pad pad 咧，咁啊坐埋喺個鍵盤上面，噔噔噔噔噔咁啊，一齊彈埋，都幾神乎其技啊！嚇，唔知佢係咪同食咗呢一樣嘢有關啊？係咩咧？蝦係啦，海產嘅蝦。蝦大家都啊，好多人就鍾意食啦，不過有啲人呢食蝦就會敏感㗎，咁所以你就視乎返個人啦。蝦都有好多㗎，不過包括呢就係青蝦啦、河蝦、草蝦、小龍蝦，仲有明蝦、基圍蝦、琵琶蝦、龍蝦。啊，你自己鍾意食邊一隻呢？又鍾意點樣煮呢？唔同蝦嘅品種呢亦都可以呢就是、有唔同嘅烹調方式。咁當然我哋唔係淨係講點樣煮啦，其實蝦呢都係對我哋人類嚟講係一個好健康嘅食材嚟㗎。有啲乜嘢嘅成分系令到我哋健康嘅咧？其中啊，蝦嘅腦啊，蝦腦含有人體必須要嘅氨基酸、腦磷脂等等嘅營養成分。蝦肉含有大量嘅蛋白質、碳水化合物、 蝦皮呢就含有蝦紅素、鈣啦、磷啦、鎘等等多種人體所需要的營養成分。蝦呢就是高蛋白低脂肪的水產品，所以呢你見到有時啲人嘩嘿、減肥喎、咁佢哋呢都會食譬如蝦高蛋白質嘛又低脂肪喎、我都應該食返多啲蝦啊。蛋白質的含量高達 40% 以上的，咁啊粗脂含量啊 7% 左右，鈣含量啊 9% 左右啦。除此之外咧，仲含有豐富的胡蘿蔔素、維生素同埋人體必須要的八種氨基酸。眾所周知啦，蛋白質咧就係人體所需要的基本元素噶，蝦咧就含有好豐富的蛋白質啦。如果是長者或者小朋友咧，都可以經常食用嘅。至於蝦含有豐富的鎂，鎂就對心臟活動具有重要的調節作用，能夠就好好地保護我們心血管的系統，並且可以就降低血清膽固醇值，防止動脈硬化，同時還能夠就擴張冠狀的動脈，有利於就預防高血壓以及就心肌梗塞。鈣又唔使講啦，成日食蝦咧都係補充到一啲嘅鈣質嘅，咁例如咧係令到我哋嘅骨骼健康發育。小朋友咧食蝦咁啊，亦都可以令到你健康，促進咧就嬰兒大腦嘅發育添。不過咧就要留意住啦，啊蝦嗰個嘅膽固醇，有啲人就話食蝦會有膽固醇、哦。仲有一個迷思㗎，頭先你話到蝦殼呢亦都有佢哋自己嘅營養成分嘅。咁蝦殼咁通常啲人譬如白灼蝦嘅話呢就可能會踎咗個蝦殼啦。不過有啲嘅情況呢蝦殼呢都可以我自己啦都會呢有陣時食埋佢嘅。例如呢就係、經過呢就係、炸嘅蝦啦，雖然呢炸嘅蝦就已經冇咁健康，不過呢炸嘅蝦嘅蝦殼呢都會呢非常之好味道嘅，好脆卜卜嘅，咁睇下炸嗰个厨师啊，师傅咧嗰个嘅功夫啦吓。另外咧一个咧食法咧就系天妇罗啦，天妇罗炸虾咧咁啊，好多人咧都唔知道天妇罗炸虾个虾尾咧咪可以俾你拎住嚟食呢一只虾嘅。其实虾尾嘅部分咧有日本人咧都系一样，我都效法咗佢哋啊吓，就会连埋嗰个炸到好香嘅金黄色嘅虾尾咧。我都会一啖食埋落去嘅，除咗系好脆同埋香口之外，你会发觉原来成只虾最重虾味嘅位咧，原来就系呢一个虾尾巴啦。所以咧，不妨今日夜晚如果谂煮一啲餸菜，可以谂下咧煮虾，用虾做一啲好美味嘅食物。如果你想食得轻食少少嘅可以做蝦沙律，如果想厉害啲嘅可以整龙蝦上汤焗咧，我就觉得最好食啦。最好咧就加个伊面底，咁呢个晚餐咧就 very good。 我突然无言静了下去，细心把你望，只想再看一次。令我暖暖的眼光，在漫长漫长路上，你我未重遇那天，今天的目光甜甜，我会上天堂，以淡忘从前共你度过几多风多雨。只知过往欢笑大半数也因你起，在漫长路途莫论你我未来在哪方，一天风在飞，天一我不忘掉你。 我原本是想汤想听这个每一次晚上 过晚上，我将会与雾崖星河点点星光，求万里星际燃点你路，点烛风扇待呼唤你千趟。 每一个晚上林子祥、有少少窒窒地，我哋俾多少少机会佢。 寂寞时倦时让你要热情目光，只需轻轻把我去上一趟。 可以播晒啊！成首每一个晚上，系啊咧，林子祥 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喺战国嘅时期，咁啊，齐宣王嘅一位能言辨识嘅下属啦，叫做淳于髡，咁啊去物色人选啦，要揾一啲嘅人才。揾，唔使用一日嘅时间咧，佢就已经推荐咗七位嘅能人贤士。哇，人才都已经难揾噶啦，一日就揾到。齐宣王都问佢：，喂，你唔好 hea 我。齐宣王经过测试之后咧，发现呢七位能人异士咧都系个个本领高强，咁啊非常之惊讶。于是乎咧就问到阿淳先生啦，点解你会咁短嘅时间之内就揾到咁多嘅能人异士吓帮下我手嘅咧？淳生咧佢就话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皇上，我。都是你请回来的能人异士，是不是身边我的朋友其实全部都是这一班的人，我只不过是打个电话不是以前古代没有打电话，我只不过就是飞鸽传书给他们，让他们在我家聚一聚，他们有意思跟我一起好好地效忠你的，那我就带他们过来咯。在你身边又会不会有些物以类聚是好的方面的人呢？类就是类别，聚就是聚合，同你的事物经常都会聚集在一起。在你身边有些什么的朋友，可能你代表就是你是哪一类的人。很多时候都是比喻呢，就是坏人呢就是互相勾结在一起。不过有时候物以类聚都可以形容好的方面，形容一些好的人呢，他们都会自己聚在一起的。所以呢，我哋有時都可以諗下我哋望下身邊嘅朋友，就知道自己原來大概都係邊一類型嘅人，其他人又可能會點樣睇我㗎噃。其他人又可能會覺得原來你係一個咁樣嘅人㗎噃。如果發現自己身邊嘅人呢物以類聚到係麻麻地嘅唔好嘅，咁就諗下辦法。怎样远离他们，找回一些好的朋友聚在一起了。好 啦，而家室外温度22度啊，相对湿度76%啊。呢首歌曲噶《散聚》嘅陈百强，先听听6:30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林宝珠报道新闻。一批示威者凌晨在将军澳尚德村聚集，有人在唐俊街和唐明街架设路障并投掷汽油弹，在场拍摄的本台记者差点被击中。防暴警察之后向尚德村方向施放多轮催泪弹驱散，警方之后再次举起黑旗和橙旗警告，防暴警员又走到尚德广场外及巴士总站，之后冲向尚德村和广明苑范围驱散示威者。部分防暴警员凌晨2:00登上警车离开。科大校长史伟向师生发信话，大学已经去信领展，要求提供事发相关的摄录片段。另外，已经去信警务处处长，要求提供指引，以助了解示威期间当警方使用催泪弹时，大众可以怎样保护自己。市委表示，为了继续与学生对话，今日下午5:00将会举行公开论坛。据了解，政府内部曾经思考运用基本法48条12款特赦反修例示威活动中被拘捕人士的可行性，但必须完成整个司法程序后才进行，亦都不能够事前表态，以避免影响司法独立。如果行使特赦权，亦都不能够一刀切，要逐一审视每宗已经判决的个案。正在上海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被问到有没有研究特赦反修例被捕人士，她表示如果社会提出这个概念，指的是当局特赦曾经犯法被逮捕或者正被检控人士，即是不检控不追究，是违背法治社会价值，不会被接受，有关情况不会发生。至于完成审讯程序后会不会考虑特赦，她没有回应。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和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克通电话，魏凤和就台湾、南海、香港、新疆等问题表达中方立场，他强调合作共赢是中美交往的唯一正确选择。魏凤和说，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是发展两国两军关系的根本遵循，合作共赢是中美交往的唯一正确选择，两军要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继续推动两军关系成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器。埃斯帕说希望双方加强战略沟通，共同推进两军发展、两军关系发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及干燥，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依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AM621 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小威最近精神好了，放假 冇啊，可能戒咗烟啦。 唔系、啊，你直头成个人唔同晒，好似开心咗、 啊。咁咪因为戒咗烟，冇咗啲烟酰胺，笑都笑多咗啦。 有冇搞错啊？咁神奇，咁开心，肯定有啲嘢嘅。公司出奖金。 嗯，戒咗烟悭咗钱，咪好似多咗钱使咁咯。 真系咁点？我都戒烟先。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加油！ 王太，多谢你成日嚟探我，仲请我饮汤。 横店铺开，隔篱邻舍，使乜客气啊？陈伯，你喺嘉年华会嘅魔术表演好精彩、啊。 扮街坊上面啫，可以帮到手又氹到大家开心，真系好满足。 咁迟啲，我哋参加社会福利署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预埋你噶啦。 好啊，大家互相照应，我哋班老友记都开心啲。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6:36的时间，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外面就是22度的气温，相对湿度是 77%，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差过刚才都还有绿色，现在全部黄色了，属于4至5中级度的水平的，空气质素就一般，出去的时候留意住了。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仲有啲乜嘢可以留意住嘅呢？仲可以留意埋咧呢一个，就系我哋好多嘅圣诞嘅灯饰咧，好似都已经咧就系慢慢出咗嚟，见得到咯，代表住咧圣诞节啊，好快脆咧就会出嚟噶啦。由东尖沙咀地产发展商啊，咁啊联办主办嘅一个叫做闪烁尖东耀香江嘅活动咧，咁啊喺五号啊，寻日嘅时间咧就进行咗一个亮灯嘅仪式啦。尖东区内啊，以及咧就系学滨长廊一带多栋嘅大厦嘅外墙灯饰，同时灯着晒灯，为市民咧以及咧就游客增添啊节日气氛。联会话到啊，尖沙咀灯饰喺今日起至到2020年嘅1月2号晚上6:00至到11:00咧都会着灯噶。至于2020年1月10号至到2月9号就会改为这个农历新年灯饰布置，但是未有回应会否担心就示威活动是不是影响到节日气氛以及就零售的表现。我们看到就多栋的大厦也都有挂了很多不同的灯饰，总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会有多媒体的屏幕以及变色的 LED 圆点灯饰，并且会增加就82000个的灯泡的。他们今次呈现出就具有艺术元素以及就视觉效果的丰富全新数码动态影像。另外有摩地道沿路的三条天桥也都会以热气球去做主题的灯饰，再利用就是雪花灯饰加以点缀去陪衬的。再睇埋隔篱多一两条街先，去到咧就系唔系摩地道啦，去到咧就系摩地里。摩地里继续咧都会以灯海啊作为设计嘅主打，并且咧就加入一啲咧就系星球啊、外太空啊等等嘅元素。唔知系咪因为咧即系之前嗰啲外国方面嘅英雄电影系列咧，咁啊觉得哇叫好叫座、哦，咁所以咧连埋即系今年嘅圣诞灯饰咧，咁啊部分啊都会咧就系利用到呢啲星球咧去到就系做呢个嘅主题嘅。 咁啊，大人睇到又开心啦，细路仔如果真系睇到啲灯饰，哇，谂翻你嗰啲英雄战士，哇，战斗嘅场面咧，又哇好虚撼啊，咁样觉得好劲。好啦，今日带嚟好多唔同嘅太空嘅元素为题啦，更加咧就会带嚟艺术以及咧就系科幻嘅效果。好啦。另外咧就海洋中心嘅外墙挂住咧就以圣诞老人为主题嘅灯饰，咁啊同市民咧就展示啊动感而欢欣嘅一面。另外咧就系附近嘅广场啊就打造缤纷可爱嘅圣诞景象，以趣致嘅老鼠。老鼠座，老鼠咧就坐喺呢个半月上嘅图案，为一个咧就系灯饰嘅卖点，手持星星许愿棒，迎接咧明年鼠年嘅来临。见到老鼠咧，可能有啲人都会谂啊，系咪因为圣诞节啲老鼠咧出嚟搵嘢食？唔系，鼠年啊嘛，系咪？咁啊，虽然咧圣诞节，咁但系咧都加入咗咧就系十二生肖嘅元素，咁啊呢方面咧，我觉得都唔错啊吓。好啦，尖東一帶酒店林立啦，尤其咧就見到其中一個酒店啊，今年掛上咗咧就38粒嘅巨型雪花，咁啊富有咧就閃爍動態嘅效果，營造一個咧就温馨浪漫嘅冬日氣氛。最緊要咧就係天氣咧都可以幫下手啊，唔好太熱，咁咧就真係先至有呢個冬日氣氛啦嚇。亦都咧就系有酒店咧采用一啲环保嘅灯泡堆砌出咧就系金光闪闪嘅垂珠，滴滴滴滴滴滴滴晒落嚟啊！为圣诞嘅街节咧就加咗好多咧就璀璨嘅气氛，加上咧就系红绿嘅灯饰啦，咁啊就系撞色啊嘛，咁啊梗系闪烁耀眼啦，象征住咧就喜气洋洋嘅。好啦，我哋睇翻咧就系尖沙咀地产发展商啊主席咧。咁佢哋就話到啦，30多年嚟咧，咁啊尖東啊嘅燈飾咧都係非常之璀璨嘅，見證住咧就係香港嘅發展。可以話咧就係尖東嘅燈飾啊，有幾代嘅香港人咧都係盛載住尖東豐富燈飾嘅回憶。每一年咧亦都為呢個繁華嘅尖東街道上面咧就加裝咗好多咧就係歡欣嘅氣氛。今年尖東咧就閃爍燈飾攝影比賽就以一個叫做燈影情光聚愛去到做主題，希望咧就可以用愛去到維繫各人，拉近人與人之間嘅距離。咁我哋當然都係希望除咗係聖誕節之外啦，就算係嚟緊嘅新年或者有啲咩節日咧，咁我哋都可以咧就開開心心啊，去到咧就係學佢哋話齋啦，拉近人與人之間嘅距離，好好地慶祝一下。咁樣嘅話咧。咁啊，个个节日都开心咯。 银树行业陪衬，全部人为了这季节都很兴奋，凭电又画全真。来互传电子圣诞卡，不过我就宁愿花点心神去选购特色的精品，归家再用情感手绘花纹来做成自己的花纸丝带，极相衬。快到圣诞，每个圣诞按照歌声配合形象送赠小礼物，将纤细情怀做点花。再完成 歌曲嚟自杨千嬅《圣诞礼物》。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会到27度噶，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嘅，咁大家留意住啦。初时离岸间中咧就吹强风，展望下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干燥，风势咧亦都系颇大嘅，咁啊多啲风吹啊，咁啊希望即系有一种秋冬嘅感觉咧，咁啊更加好啦。始终都11月啊嘛，早晚天气亦都咧就稍凉，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咁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Q L。亦都咧就邀请到啊，我哋嘅化妆师 Queenie 上到嚟同我哋讲下咧，一啲化妆之前又有啲乜嘢特别嘅地方要准备咧？今日介绍啲乜嘢咧？听一下。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 早晨啊，嚟到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入边啦，咁啊变靓啲好紧要嘅。咁啊化妆之前都有好多准备功夫嘅，除咗要令到个人健康啦，健康有健康肤色啦，皮肤咧就最好就适合咧就化妆品上色，如果唔系咧，下下搽完一阵之后咧又甩，咁啊都系麻烦嘅。咁但系我哋化妆前都有啲乜嘢特别嘅嘢要吓、化妆上嘅技巧方面要注意咧，都要问下咧专业化妆设计美容顾问 Queenie 嘅。早晨啊， 早晨小白。 化妆前即系除咗自己皮肤即系尽量 keep 翻保养好之外咧，有啲咩我哋要特别注意？咁有冇啲咩乳液啊？唔知道有乜药物可以帮到手嘅咧？ 有啊，好多嘢可以帮到手。 系啊，知你噶啦， 又有啲嘢啊。 系啦， 系啦，咁其实咧，我哋上粉底之前咧，咁有时咧就发现咧，有啲人点解上粉底可以襟足成日？点解个粉底就算而家咧冬天咁冻，你个妆都可以一啲都唔用、啊？ 有啲人咧就系咁喺度， 有啲就系咁喺度甩。咁咧原因咧就系因为你冇用到一个叫做妆前打底霜。 妆前打底 系啦， 化妆之前都要打底。 冇错，喺我哋 即系打底之前就要打咗个底先，算唔算系咧？ 喺我哋用晒所有平时嘅护肤品之后，跟手搽埋个防晒，就要搽呢个妆前。打底霜，跟住先至再用你嘅手。 搽咗防晒，跟住先至搽呢个妆前打底霜。 冇错。 哇！ 跟住先至开始上你嘅粉底啦。 跟住先上粉底。 系啦，冇错。咁有呢个分别就系因为真系可以令到你个皮肤个妆容 keep 得好耐。咁所以点解都要麻烦少少都要用呢一个步骤咧？咁其实。方便咗你之后唔需要成日挂住补妆咯，系咪先？ 我即系叫辛苦一次， 系啦，辛苦一次 就系、是、第一次上色嘅时候， 冇错， 就之前就做咗呢个步骤啦。 系啦，咁咧我哋用呢，即系我哋点样可以拣呢个妆前打底霜啱我哋自己咧？咁尤其是而家啲天气咁干燥啦，我就会建议大家咧拣啲乳液状或者乳霜状嘅质地嘅妆前打底霜啦。咁佢可以帮助。大家咧收细个毛孔啦，咁亦都可以咧令到个皮肤咧有翻光泽。当你再上粉嘅时候咧，你就唔会觉得一笪笪啦，难推开啦，甚至乎有溶妆嘅问题啦。咁另外咧个妆前打底霜咧，因为佢含有一个好高嘅保湿成分咧，咁其实越保湿咧，我哋个妆就越贴噶啦。咁如果你市面买嘅时候咧，你可以留意一下啲成分咧，如果佢有个玻尿酸嘅成分啦，或者甘油啊、角鲨烯嗰啲成分咧，咁就代表嗰个妆前打底霜系够保湿噶啦。咁而家呢个天气，我就唔会建议咧，因为其实妆前打底霜有好多种类型，咁有啲类型系有啲 mousse 嘅类型噶，即系一支出嚟好似我哋蜡头嗰啲 mousse 嗰啲。 哇，咁啊好夸张，会唔会啊？ 唔会嘅，咁嗰只其实系支出嚟咧，都系for控油多啲啊。咁而家呢个天气就其实都唔算话太多油，就唔需要特别去做控油嘅效果啦。咁同埋一啲咧较啫喱状嘅妆前乳液咧， 都唔建議大家揀啦， 因為太 太過爽啦， 太爽添啊， 嗯，太過爽，其實話太控油嘅 powder 咧，喺而家你乾燥嘅天氣底下，你用嘅話咧，其實係會越控越多油。 啊、其實乳液同埋乳霜。或者係啦，有啲咩分別嘅咧？ 有分別，乳液咧，你擠出嚟好似 cream 咁樣嘅。咁、如果你本身係好乾燥嘅話咧，咁就揀乳液啦，唔係乳霜啦。sorry， 乳霜。 如果好乾燥嘅就揀乳霜。 乳霜。如果你本身係中性肌膚嘅話咧，咁就揀乳液。 嗯。 咁乳液因為係 liquid 噶，佢擠出嚟好似水狀咁樣嘅。咁咧而家呢個天氣其實中至油性至中性肌膚都可以揀乳液咯。 嗯。 咁就千祈唔好講揀，暫時唔好揀住我頭先講嗰啲 mousse 或者 gel 狀嘅底霜先咯。 類似啫喱啊嗰啲就唔好揀住啦。 唔好揀住啦，因為太控油咧，越控越出油。咁其實你個妝係好快甩嘅，同埋講緊頭先乳液同埋乳霜個好處係，佢真係你用咗個打底霜之後咧，佢可以幫你咧將你面上嗰邊嗰啲皮屑咧即時軟化咗啊、特別你鼻哥可能始終而家天氣乾燥，你都可能會擤下鼻涕啊，即係會有少少甩皮仔噶嘛。咁呢個就可以即時軟化咗咯。咁、當你再搽粉底嘅時候，就更加襟啦。咁但系我都想讲一讲咧，搽嘅方法有阵时咧话啊，我搽过底霜咪就咁点几点就咁捽开佢就算 了，即系都系谂住好似汽车打蜡咁样， 汽车打蜡系咁喺度捽捽捽捽咁兜圈兜圈，咁咧其实都可以咁做，不过咧我用一个方法可以令到你有两个功效更加好啦，即系除咗可以令到我皮肤更加吸收啦，更加甜面啦，咁呢个方法咧就系、是。你可以擠咗喺個手背度先啦，咁啊輕輕擠咗一個大約黃豆嘅份量，跟住就打圈， 真係好細粒嘅啫喎，擠咗個黃豆。 係啊，咁嗰個黃豆份量其實係半邊面啫喎，係半邊面。 OK， 咁你就打圈打咗佢先啦， 打咗喺個手背上面先。係 啦，點解咧？因為當我哋隻手同我哋嘅手背、手指同手背搓緊嘅時候，係俾緊個熱力佢。咁到我哋上面嘅時候咧，就唔會突然之間咧嗰個乳霜上咗面咧。觉得个温度温差大、而令到你会起粒粒。 温差大又会起粒粒噶？我仲谂住你初头话，如果因为嗰个乳霜咧，就喺个手背上面搓完之后，咁咪热咗嘅。 系啊， 热咗之后你搽上块面嗰度咧，系啲热力令到我哋块面嗰个 更加吸收 毛孔，即系扩张咗，跟住就容易、即系服啲啊。 系啦，呢个系其中一个啱啊，小白啱啊，系啊系啊，呢个系服啲嘅。 我从呢个生物学开始谂啫，呢个 系啊，呢个系好啱啊。咁但系点解我头先讲话会容易起粒粒？当你唔咁样搓嘅时候，我冇俾啲温度去，你直接将嗰、那个打底霜或者护肤品啦，任何护肤品，你擠咗落个面度。咁你本身你嗰个摆喺度摆得耐，其实佢冻噶嘛本身。咁、你一摆上去，其实系刺激到你个皮肤嘅。咁一刺激个皮肤嘅话咧，好可能会有即系我头先会起粒粒嘅情况出现啦。同埋会觉得嗰、打底霜系唔够贴服，咁样咯。 所以就要可能有啲暖暖地少少， 少少 微暖咁样。 微暖系啦， 咁 我做热 佢咪得咯，好似啲 B B 仔饮奶咁咧， 坏咗啊知。 你又啱， 系啲系要摆喺阴凉嘅地方，不能暴晒啊！ 系助热佢都俾我谂到， 冇错， 臭仔臭得多，系啦。嗱，不过即系嗱，搽埋呢个啦，咁跟住就可以即系做咗最基本嘅一个步骤。 系啦，咁我哋搽嘅时候就系讲紧话咧，要咧一度搽一度提升咯。 嗯， 你系摆喺个面度向上拉， 嗯， 由个面颊开始向我哋个 太阳穴、 太阳穴嗰度拉上去，太阳穴咁样拉上，因为我哋咁样搽嘅时候系帮助我哋有个提升嘅作用噶。 提升即系我哋面部， 面部 就话提升就系面部肌肉提升，就唔会话因为地心吸力掉咗落嚟， 系啦， 就有啲拉翻上去嘅感觉， 拉翻上去感觉。 咁我成日自己拉下块面嘅，咁拉下拉下块面。其實 可以啊，冇問題啊， 都好。 但係你又唔可以就咁徒手拉，因為你摩擦塊面嘅話都會有紋。 哇！ 咁所以你一定係要加啲 cream 啊，或者精華去做呢個動作就可以啦。 麻煩啦， 唔可以乾手咁樣拉。 我係諗住即係播歌嘅時候咁啊拉下 拉 下啦， 係啦，擦埋面咯。 哦，好， 係咯， 參考下呢個方法。 係啦， 係啦，記住有咩有 cream 有精華先拉塊面。 係啦，冇錯，唔好就咁空。 手乜都冇嘅时候拉，咁好容易有纹嘅。 明白明白，好，唔该晒 Queenie， 拜拜。 唔好客气。 听 Queenie 讲好似好容易咁样拉下拉下拉下，但 Queenie 咧都学咗好耐有关于咧就系化妆嘅技巧，所以先至可以喺我哋 KOL 入边咧介绍俾我哋噶。 拼搏到十次，精彩的挥霍，不停的重复。某个兴趣班参加的总数演次达半夜，谁愿报？盛在卓疲劳，有有没用途，凌空抛开时钟，愿我可重新发梦，去清洗草下过的倦容，愿我可掏空那包袱，多一次没有约束，竭力重力最新的听歌，那种种或似征服，不需认同，意志会令人反复的思索，收获跟成功，世界外庆祝清晰的指数，为何未信服还上诉，若过分朦胧，未怕没睡袍，仍可穿梭时空，愿我可重新发梦，去清洗草下过的倦容，愿我可掏空那包袱，多一次没有约束，求学那作用再加倍，冲动什么需刻意想通，其实都不需懂，要回复到初心者与我重逢，愿这天还可报读那一声月份 康一首嘅作品， 好好躺一躺， 重读兴趣班， 就这么多一起， 呢首歌曲嚟到咧就系六点五十八分啊！我哋先听听就系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精选。转头晨光第一线咧会 keep 住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去到早上嘅十点钟噶。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做女人真系好难噶，姊妹们有冇同感先？ 天生孤高如龙骨，咁多我挤未离过，多想因他纯良到，不舍得抑压自我，爱有奈何，青春堪不拿来狠狠饮光，先知障我。今天起不用道歉，今天起不要不可，甜蜜最好跑低我。 关于现代女性的描写，每日向外闯，应付不同的社交，想做自己又怕同群众格格不入，唯有回到家静下来的时候，才是做最真实的自己。 人类最好跑低我。 作曲徐继宗，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谢国维。今个礼拜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邓小巧《香槟女郎》。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对两国经济造成损害。报告又说，中美这场双输的贸易战可能损害全球经济稳定和未来增长。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依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今年工地成绩好好，零意外。 是啊，老细靠晒你啊，有啲训练课程啊，多得你啊。 多谢你啊，老细。上完堂之后，我依家识得分辨搬土机、推土机同埋压实机啊，老细多得你啊。 多得你哋啲员工咧考咗个训练证书翻嚟。 多得你教得好啫。 多得你啊，老细。 哎，多得大家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啊，嘉宾有佢。 小心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开工时既安全又愉快。我系 Jonathan 黄子轩。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有心有好报嘅道理。放心，我唔系要讲啲会闷亲你哋嘅人生道理，而系保你出入平安嘅道路使用真理。所谓有心，就系无论你系司机、乘客，亦或系行人，都要耐心忍让同埋专注，唔分心，加埋对交通规则要上心。咁会有乜嘢好报？咪就系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咯。记住，有心有好报，路上零意外。 各位听众，早上7:07咁啊，扭开收音机啊嘛，或者你系扭继续都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咁啊啱啦吓。有嘅晨光第一线，朝头早继续陪住你啊吓。咁啊，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直播室入边啊，不再寂寞啦。除咗白元浩之外，仲有 O 喺度啊。早晨啊 ，O。 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咁啊，今日咧可能唔先讲咗呢一个先，讲下游早水嘅好处啦。 哦，啱啊。 小方都真系好犀利啊。 我都想讲下，哇，佢已经破纪录。 是啊， 即是他破了一个以前曾经又有外国人霸占住的一个即是叫做由港岛区那个。 霸占住啊刷新啦是啊。咁而家小方就再创咗呢个纪录。呢、這个纪录都真係唔易创嘅，因为真係。 10个钟多啲咗喎。 要做好多唔同嘅 preparation。之前呢就游到呕啦。即大家都以为小方呢佢游开水㗎嘛，同埋游水游细呢游到大㗎嘛。咁你都知佢去港队啦。咁好細个读圣租嘅时候又即係朝头早先游水，游完就返学，返完学之后呢就做功课，跟住再练水啦，喺南华会嗰度。咁呢个都系大家都会知道嘅故事嚟，以为佢嗱即係从小变游水，咁就諗住实冇死啦。咁点不知佢而家要 pick up 返游呢个环岛呢，佢面对传媒嘅时候都讲咗好多唔同嘅难处啦。最难嗰样嘢就係补给啦。係啦，因为呢要一路踩水一路補給咧，其實好攰嘅。 嗯， 同埋咧，只能夠咧不斷倒啲嘢落去個口嗰度，因為你其實 power bar 你都食唔到啊！你諗下，我掹一條 power bar 俾你，但你係踩緊水嘅，咁你一路踩水，左手就將個 power bar 擺落去你。 其实仲要慢慢嚼，实在太耐啦。 唔知好唔好食嘅咧？佢啲流质食物， 佢话佢讲过话唔好食咯，即系最紧要就系粟米粥咯，同埋有阵时佢会想告赏下自己嘅，喺过程之中佢会饮汽水啦，系啊。你估唔到㗎，即係可能佢會兑一杯兑一罐汽水咁樣啦，咩牌子我唔講。 其實好運動員啊，呢個感覺，因為有啲運動員都話都大家都知道就係飲汽水係唔好㗎啦。但係呢有陣時練完一大炸之後呢，你有陣時即係唔係好想理，你淨係想好爽嗰個感覺。 咁同埋佢其實用超高熱量啦，即係十罐汽水都抵消得到啦。講緊咁長嘅一個游泳嘅距離，真係唔講得少。所以今朝咧就同大家講下咧一啲游水又特別係游早水嘅好處啦。咁啊，游早水嘅好處咧， 游早水嘅定義係點樣先？ 朝頭早游水咯。 即系使唔使话五点几啊？ 时间我唔知道啦，每人早嘅定义都唔同。我觉得依家七点几钟都系好早嘅，都好早。但系对于小白嚟讲，五点几先系早，可能吓、啊。对于其他神运客嚟讲啊，再早啲， 可能四点几嗰啲、 啊。有啲朋友咧，直情咧，做酒楼嗰啲咧，成日有班咧早茶客咧，仲早过佢翻工，就喺门口等待，攞住份报纸等入去茶楼。 因为佢哋已经游完水或者晨完运，跟住就去一齐约埋咁样，去茶楼嗰度。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都有好多班嗰啲游水客啊， 早水客啊， 早水客啊咁样。 系咁啊，讲下游早水有啲咩好处啦，更加。可以帮大家呢减肥同埋瘦身嘅、 哦。 因为呢朝头早呢啲水温会冻少少啊。咁、 啊、 呢你要用嘅热量呢就更加之即係要消耗嘅热量就更加之多咁样囉。咁所以係一个极好嘅瘦身方法嚟嘅。而且呢因为佢啲水冻啊，所以你呢要可能游得快啲或者啲动作要大少少啦，令到自己身体可以快速产生呢个热量咁样产生呢个热力啦，咁从而消耗嗰、那个叫做嗰啲脂肪啊其他嗰啲嘢呢就会多少少咁样啦。咁所以都係紧要嘅。咁仲有一个呢就係可以释放压力啊。释放压力，朝头早游早水，这个释放压力可能是因为，喂，整个大海俾你游，或者整个泳池都根本不会多人。 你讲埋整个大海，你讲地球噶咯、 哦。系啊，咁但系如果夏天嘅时候，你知道深马叫做中午嘅时候就好多人噶嘛，好多时候想游多几步都会撞到人哋啲手手脚脚咧。咁、你游早水，哇，咁辽阔嘅一个海，你中意点游点游啦， 啱嘅啱嘅。朝头早个泳池都会比晏昼少啲人嘅、虽然即系朝头早都多噶啦。 系啦，好啦，最后讲埋呢一点咧，就系建议咧，大家游早水嘅时候咧，就拣啊呢个蛙泳去游啊。 咦？点解咧？ 系啦，原来咧蛙泳边度咧？就系、是、即系你趌个头上嚟啦，深深咁样呼吸一。个空气咧，跟住慢慢咧潜翻落去水嗰度，慢慢呼出嚟咧，咁咧其实仲可以做到一个几好嘅心肺功能嘅训练咁样，就唔系要游得急，就系、是慢慢游，咁咧久而久之咧就可以咧增进你嘅肺活量，咁做呢一个嘅时候咧，咁就可以令到大家啊好气好力一啲啦，咁、特别系即系譬如步入中年嘅你，咁成日都话喂冇乜气啊，行几步楼梯咧都喘晒气咁样咧，你就可以咧游早水嘅时候咧，特别啊去游蛙式，咁啊令到咧自己咧啊个肺活量咧又可以增加一啲，呢啲咧都系游早水嘅好处啊。至于咧游环岛嘅好处咧，就真系要问翻方力申啦。咁啊，琴日筹款个数字亦都确系好啦，确系惊人啦。 其实系比佢想象之中好啊， 系啊， 即系佢自己都话到咧喺筹到嗰个数字嘅时候，未开始咧、都已经筹到嗰个数额咧，佢、都觉得个压力减咗一半。 系啊，琴日真系好多嘢睇啊，嗱又要睇方力申游水啦， 又要睇欧海纯啦。 又要睇欧海纯啦，又要睇阿泽啦，又要睇叻哥啦，好忙啊！琴日真系好忙啊！今日静少少啊，忙得滞。 你自己有冇游过早水啊？ 早水有游过啊！旧时有一段时间都中意游水嘅细个，系、 就系、是、游早水嗰阵 时，系啊，练习喺泳池嗰度。 我又系细个嘅时候系咁游早水、 啊，但系我唔得啊。好闷啊！我觉得游水，同埋游水咧，付出嘅努力咧，系要好坚毅嘅人先坚持得到啊、因为咧，你劲练啦，系快一两秒噶啦嘛。但当然嗰一两秒就够赢啦。但系你真系劲练嘅、咁同对比其他运动咧，你练习出嚟嘅成果咧， 其他運動顯著好多，譬如球類運動，喂，你用翻同樣嘅時間訓練自己拍波射波啦，咁、那個進步係好顯著嘅。咁、但係對於游水嚟講咧，就你用同樣嘅時間好刻苦咁去練習咧，你個進步咧就唔太顯著。同埋舊時我哋游水嘅教練好惡嘅，真係，仲惡過你班主任。你讀書唔叻咧，都冇咁冇俾佢鬧得咁緊要。佢泳會嗰啲阿 Sir 真係哇惡到咧。咁當然時勢啦，我都有問翻。依家 唔係啦， 教游水，譬如方力申佢自己都有游水學校啦。 又氹又點樣？ 咁啊，哇！簡直當啲學生皇帝啦，稍為惡少少。 唔係喎，而家我覺得，而家我覺得可以兩面睇咯。 係嘛？ 佢有個咁樣嘅記錄咧，港島呢個都遊咗一圈嘅話咧，我覺得佢應該大聲啲。 佢本身都應該 係，你本身覺得佢應該大聲啲。 你本身都要應該。要听方力申讲啦，方力申，你知唔知依家个背泳学界纪录仲系小方噶？ 我梗系知啦，咁但系佢再多一个啊嘛，你明唔明啊？即系呢样嘢系话到俾人听，佢除咗系佢正值系最当打嘅时候，佢可以刷新到纪录之外，就 系 佢而家啦，好啦，39岁啦，佢都仲可以咧。有一個咁樣嘅紀錄，仲係哇45公里喎，咁、你係根據學游水嗰啲人都會覺得，原來阿 Sir 都會同我哋一樣，唔係淨係話我哋，唔係淨係同我哋講就是、啊你哋而家後生可以練啦，其實唔係佢即係一個好嘅榜樣，就話俾大家知道乜嘢年紀咧，只要你肯練習咧，都可以做到破紀錄啊嘛。 係咁，當然即係。服从阿 Sir， 即系尤其是游水老师嘅指令，我梗系觉得系啱啦。 系啊， 因为咧， 欺山莫欺水啊嘛，系嘛， 系啦，好容易浸亲嘅，年中好多意外，不过就即系少啲有媒体报道出嚟嘅。其实你估即系游水真系讲玩咩？即系游水除咗系一个运动竞技项目咧，作为一个求生嘅技能嚟嘅，所以大家都尊重啊，呢个都系紧要嘅。咁至于游水水嚟讲咧，我哋真系搵日先挑战下啦。 我以前都有游过早水嘅，不过真系试过俾啲长者咧，即系挑战我。佢就咦后生仔嗰阵时仲细啊嘛，差唔多20岁到，不如同你斗快斗一个堂啊咁样。我真系输咗，我输咗半个堂，即系正值心高气傲年少嘅我，竟然输半个堂。 系啊， 你谂下，我都游早水嘅恐惧留遗留到而家。 朝头早游早水咧，游泳池咧，我都系写半个服字嘅。游沙滩嗰啲先劲。 系啊，哇，好！ 你突然间有一阵风吹过嚟，你一上水嗰下仲唔涉亲啊？ 不过 谂都谂到冻啊！ 所以佢哋惯咗好犀利啊！ 好嘢，好嘢，好嘢。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唔知道有冇游早水嘅 Sammy 喺度、啊、 ？Sammy 早晨， 有，大家好，早晨， 早晨、，Sammy 都有少少 sleepy 啊，系有少少唔舒服啊，你都系 鼻敏感啊，我谂、都系鼻敏感啊，一转季啊烦 好，好好保重啊，讲下交通嚟听下先，唔该。 好啊，咁啊先提大家港铁消息先啦，咁继续咧都系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条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嘅服务咧，今晚啊就会喺今晚11:30结束嘅，咁至于第六日咧，服務咧就會喺夜晚10:00結束。機場快線方面咧，夜晚11:30起至到尾班車，只係會提供香港站至到機場站來回服務，不停九龍站、青衣站同博覽館站嘅。九龍站市區預辦登機服務咧喺夜晚10:30開始暫停。咁香港站市區預辦登機服務就正常，截止時間為航班起飛前嘅90分鐘。咁而家隧道方面都 OK 嘅，將軍澳隧道出九龍。继续都是电话机流，另外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这一段就慢车。 哇、OK 啊、你真的鼻蒙蒙的把声。 是啊，我不知道做什么，朝早一转季就是麻麻地。 是吗？试下游早水游回起个人咯，健康 一点。不过其实我想起呢，我细个小学到中学都有操水嘛。 哇，你用个操字来形容的，即是你是。 不是啊，真的是泳队嘛。 你泳队来的？ 小个。 你認唔認同我講咧？即係游水咧，即係勁練咧，都係得一兩秒嘅進步咧。其實即係個感覺咧，真係好辛苦。 但係咁啱中學之後都有參加田徑啊嘛，咁所以咧，我又覺得游水同跑步其實都係。 比较孤独的运动啊，真系啊。但系我会自己中意游水多啲，系佢有样嘢可能个唔好计时间啦，但系嗰个手感咧，个水感咧系真系会好啲 嘅。哦，你系同水做咗朋友嘅人嚟嘅、哦， 都唔系嘅，你即系你会觉得你蛙水嗰下就会流畅咗好多。 你关于手感咧，我反而觉得转池咧掂电子板拍翻转嗰下咧。几好，几舒服。 咁你咪攞住嗰个快感电子版嘅快感，去到做你练习练水嘅一个目标。 游水嗰啲人真系好劲噶，真游嗰啲。 但 系 我 细个 比 较 傻 猪 啲，我谂咧。我哋廿几岁嗰啲听众咧，应该会有共鸣嘅。我哋应该细个练水嗰阵时，一定会玩破冰转身咯。 系、哦、啊，恋爱自由式啊，睇咗呢个电视剧啊，受电视剧所影响。 傻猪啊，系咪好傻猪啊？ 哦，咁啊， 跟住就系 已经成为往事噶啦 ，Sammy， 唔好回首，千祈系啊。 但系我谂起以前，其实我都唔知点解可以咁早起身去练。礼拜五咧就要游，放学之后去游啦，六点到九点啦。朝、 嗯、 早礼拜六日咧就系九点到十二点咯。 嗯， 其实真系好攰。 系啊，青春咯、啊，嗰啲就系 冇生活啫。 边度系攰啫？ 唔系，同埋我记得咧，以前咧冲水， 人哋中意游水唔得嘅，你系要还冇生活。 你讲多次你系点样游啊？几多几时至几时啊？ 即系五六日咯。 五六日， 系啊， 六 日咯。 你一个学生。 朝早呢啲咁 放假放几时？ 但系小学鸡啫嘛， 佢乖啊嘛， 哦 系咪？ 有冇识到朋友啊？游水嘅时候 都有噶。我以前小学嘅男神都系喺嗰个泳队。诶、哎，过咗去嘅嘢就唔好再讲啦。不过我系想分享单好傻猪超级小学鸡嘅嘢，就系、是、咧，以前系好瘦好冻啊嘛，系嘛？即系去过嗰个泳池度练咧，佢话系话暖池啊，但其实都系冻到爆嘅。 其实如果唔系暖池会仲冻咯，我只能够同你讲。 系咩？跟住我就次次咧，成日细个咧就会讲话阿 Sir， 我想去洗手间啊，但系其实就冲一冲热水凉先，因为个嘴已经紫色啦，冻到。 系啊， 跟住咧就发觉，跟住就麻烦啦，小朋友。 有时细个嗰啲暖池都唔暖嘅。 千祈唔好去一去洗手间冲热水凉，因为你阵间再落翻水咧、啊，哇！嗰下真系 当自己浸温泉咁样咯，系咪过冷河嗰下？ 好啦，就咁啦。 好啦， 唔该晒 Sammy。好，今日天气方面啊，交俾阿 Barbie 啦。 系 Barbie， 早晨。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哦，喂，今日咧就好凉爽咁啊，加上咧天上都系有蓝天白云啦。咁、大家都醒目噶啦，因为咧呢两日咧都凉凉地嘅天气啦，咁大家咧。好明显，一早准备晒女士们有薄外套啦，同埋颈巾。今次见到好多人戴颈巾，咁所以咧就都识得保护自己啦。咁啊，最紧要啦就系唔好冷亲啦，进可攻退可守嘅装扮咧，就呢啲天气最啱噶啦。 咁啊啱啦，咁你都快啲一齐翻嚟做节目啦吓，系咪？咁啊唔好冷亲，唔好吹亲啦。好，唔该晒 ，Barbie， 转头再见。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会到27度嘅啫。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啊，咁啊，所以真系凉咗好多啦。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干燥。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啊。咁啊，天气冻咁啊，都要听下啲中医师有冇啲不叫做法宝啊，贴士塞俾我哋嘅。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喺我身边咧，就有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早晨啊 ，Hello 各位早晨。 Victor 呢一个天气咧就凉凉地啦，咁啊秋天咯，有冇啲乜嘢好嘅食疗介绍俾我哋啲听众啊？ 咁呢个秋天咧，我哋话咧天气咧越嚟越凉啦，咁同埋开始干燥啦， 系。 咁其实有一样嘢咧系非常容易得到嘅，可以买到嘅。周圍你都知嘅蜜糖，係啦，即係蜂蜜咧，其實係一個秋天好好嘅食物嚟嘅。咁喺呢度就可以介紹大家喺秋天嘅時候食多啲啦。因為我哋中醫角度咧，覺得咧蜜糖咧平味甘嘅，除咗秋天咧，佢一年四季都其實都 OK 可以食嘅。我哋中醫就話咧，春服咧就養脾利氣，夏服咧就消暑解毒，秋服咧就潤燥滑腸，冬服咧就鎮咳緩下。所以其實係四季都好嘅。 真系四季都食得我咁， 系啊，四季都食得嘅。有本书叫《本草纲目》啦，李时珍写嘅。 系 咁咧，佢就话蜜同入药咧有五个功效嘅，清热补中、解毒、润燥、止痛也。所以咧，其实我哋话喺秋燥嘅时候，因为天气比较干燥啦，咁人体需要补充更多嘅水分同埋滋润啦。其实咧，多食呢个蜜糖咧，去安五脏，去补中益气、养肺生津、滋阴润燥嘅。咁呢个其实就即系秋天系比较适合食噶啦。 咁咧，我哋咩系蜜糖咧？其实蜜糖咧就系即系蜜蜂啦，去采集呢啲花蜜嘅时候，同佢口水沟埋一齐发酵之后个食物啦。咁呢个蜜糖咧，佢本身就系好多维他命啦，同埋有啲烟碱酸啦、叶酸啦、铁砷同埋好多啲抗氧化嘅物质嘅。咁我哋话而家嘅研究发现啦。这个蜜糖呢它有一个很好的抗菌和抗炎的效果， 是 即是它有消炎的效果的，所以如果你本身即譬如有些上呼吸道感染、它都可以抑制这个呼吸系统的这个细菌的感染，预防和改善这个喉咙痛的、就好像 Barbie 你本身就可能讲很多东 西、 喉咙就比较舒服 容易 干、其实蜜糖就是对你很好的、另外呢我们都发现呢长期的慢性咳嗽呢可以吃些蜜糖来舒缓一下咯，效果甚至乎不会差过药物的、另外呢蜜糖都会有这个改善干燥干痕的一个效果的、现在很多保健美容产品呢都会加少少啲蜜糖的、其实我们说呢蜜糖本身呢内服呢它都会有一个滋润的效果，其实外用呢它都有的，所以有秋天的时候可能皮肤比较干燥，可能我们有些 mask 或者什么其实就会加少少啲蜜糖，其实是对那个皮肤的滋润是有个比较好的效果的。甚至乎有些研究就说它跟那个保湿剂甘油和蜜糖做一个比较，发现这个蜜糖的补水的效果是好过甘油的。所以其实都可以试一下用这个蜜糖来滋润下个皮肤。另外呢我们说这个蜜糖都会有些消除这个疲劳的。因为我们说在秋天的时候可能天气冻了，我们需要更加多的能量。其实呢这个蜜糖呢它本身就有很多营养、它都可以帮助你消除这个疲劳啦。另外呢很多糖尿病的病人都担心的，即可能怕即吃甜的东西会升高血糖啦。蜜糖呢它是会升高血糖的，但它就是慢慢升高血糖、即是低升糖的一个食物来的、就同如果你吃糖呢它就立刻升糖的、变成我们就不建议吃糖啦、所以蜜糖呢如果想吃甜的东西你都可以，糖尿病病人其实可以吃少少的。另外呢蜜糖呢它本身就可以增加这个肠里面的益菌的、所以有些便秘的病人或者可能本身个肠有些问题的病人呢都可以试一试吃咯。现在我们因为发现呢它都可能对那个幽门螺旋菌有些抑制的效果的，咁幽门螺旋菌就是一个导致胃癌的一个原因、所以其实它都可以预防癌症咯，佢咁讲咯，系啦。咁另外咧，因为头先讲过佢可以消炎，即系抑制嗰个细菌的繁殖啦。咁、所以其实咧，好多时候譬如烧伤啊，或者有啲伤口咧，其实用蜜糖咧，佢可以除咗抑制佢发炎啦，都系止痛同埋帮助佢快啲修复个皮肤咯。所以你可以屋企留啲蜜糖咁样嚟处理啲伤口，其实都几好嘅。 咁我讲咗咁耐啲蜜糖嘅益处啦，咁到底喺食嘅时候咧，系真系就咁原啱一根根咁挤落口啊，定还是冲水啊，定还是有啲咩嘅特别食嘅方法咧？ 其实好多方法可以食嘅，咁、你可以冲水饮啦，咁可以沟其他食物一齐食啦。咁甚至乎当一个代糖嚟饮都好嘅，系啦， 即系譬如啲饮品加蜜糖咁样饮啊， 系啦，冇错。 关于蜂蜜嘅食用方法咧，就暂时讲住简单呢几个先。我知道咧 ，Victor 咧都准备咗一啲咧好特别嘅蜂蜜材料，同埋咧特别嘅整法咧，可以俾我哋咧长期储住一啲嘅蜂蜜咧喺度备用嘅。咁不如下个礼拜我哋继续讲落去啊。 好啊。 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啦。 好，拜拜。Bye bye 晨光大学。 嘅作品嚟自《永恒少年》，主唱有曾乐彤啊。呢个时候先听下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嘅就《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大批市民身穿黑衣和戴上电影 V 杀面具，昨晚在尖沙咀市政局百周年纪念花园聚集。他们一度走出来敦道，沿途打烂部分餐厅的玻璃，又在商铺的闸外喷上标语，占据部分行车线。示威者之后又走向尖东方向，沿途破坏交通灯和栏杆，筑起路障。警方水炮车在七咸道南近理工大学一带射水驱散示威者。一批示威者凌晨在将军澳尚德邨聚集，有人在唐骏街和唐明街架设路障并投掷汽油弹，在场拍摄的本台记者差点被击中。防暴警察之后向尚德邨方向施放多轮催泪弹驱散。警方之后再次举起黑旗和橙旗警告，防暴警员又走到尚德广场外和巴士总站，之后冲向尚德邨和广明苑范围驱散示威者。部分防暴警员凌晨两点之前登上警车离开。一名科大男生星期一凌晨在将军澳尚德邨停车场怀疑从三楼堕下二楼重伤，有指男生是被警方追捕的时候堕楼。警方说在男生怀疑堕楼的时间之前，警方不在停车场内。警方说当晚消防员在12点55分因为接报指停车场有一级火而到场，及后证实是误明，但有在在场的人士向消防指出有人堕下。警方在消防在1点05分发现伤者，警方亦都在1点05分先至第一次尝试从地下进入停车场驱散示威者。警方强调没有阻碍救援，对男生严重受伤感到非常难过和伤心，向伤者和家属致深切慰问。警方高度关注事件，由东九龙重案组跟进。体育消息，欧联分组赛 ，E 组利物浦主场2-1击败亨克，拿波里同萨尔斯堡踢成1-1。利物浦目前9分升上榜首，拿波里8分排第二。H 组车路士主场一度落后亚即士1-4，借对方少打两人之下，成功追至4-4完场。华伦西亚4-1大胜里尔，赛后亚即士、车路士同华领西亚三队同得7分。F 组巴塞罗那主场0-0赛和布拉格斯拉维亚，多蒙特主场3-2击败国际米兰。巴塞目前在小组8分排榜首，多蒙特7分排第二，国米4分排第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而家龙尾去到骏发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咧系挤塞嘅，龙尾去到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方面，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咧，近住顺利村一段车多；龙尾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而家龙尾就去到德望学校；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而家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啦，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龙尾白沙湾码头；屯门公路去翻九龙咧，近住兆康呢一段都系慢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原来等下等下，日本嘅 Triple A 都已经有成九个月啊，冇出新星路啦。六个人嘅 Triple A 因为蒲田直也嘅缺席关系，今次以五人团体推出全新歌曲，作品充满住危险、狂爱嘅意识，将黑同埋白不同层次嘅爱展现出嚟。日本韩榜推介歌曲 Triple A Bad Love。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Triple A Bad Lov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如果有人同你讲佢有一种毒药比其他毒药健康啲，你信唔信？呃人咩？毒就系毒，点会系健康噶？千祈唔好俾电子烟或者任何类型嘅烟草产品呃到你。其实无论系电子烟定系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烟仔一样会损害健康噶。想戒烟，立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37先同听众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同樣都是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嶺新圍大嶺靶場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會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掛起紅燈指示。今日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啦。 晨光第一線，國際新視野。 好啦，翻到嚟国际新视野啦，早晨啊，欧， 早晨啊，小白，咁啊，早几日咧同你讲过啦，就系话呢个啊，上到去国际太空站啊，就系带啲曲奇饼同埋焗炉啦。再 update 下大家先，咁啊，除咗曲奇饼同埋焗炉咧，咁啊，原来啊，美国嘅防务公司啊，咁啊，直情咧将一支红酒、啊， 防务公司， 防务啊，即系佢个名系咁样译嘅，即系。防止个防，咁啊雾系事务嗰个雾， 哦， 系啦系啦，咁啊即系意思就系唔知话运送嘢嘅公司咯，咁即系都系一个证明嚟嘅，咁啊所以咧就讲咗咧佢哋啊携带咧咗一支啊波尔多嘅红酒咧，咁啊射埋上去呢个太空站嗰度，咁啊唔知咧会唔会啊即系将呢个波尔多嘅红酒咧，咁啊上去太空饮啊，唔知系咪味道都会好饮啲啊，定还是系点啦？咁啊，每瓶红酒咧都装咗呢个金属罐喺叫个玻璃樽外边嘅，咁啊 打烂， 以防打烂系啦。因为又记得早几日咧都仲喺度讲紧啊，就话喂，如果喺太空站嗰度咧要开香槟庆祝咧， 究竟是不是要用玻璃啊？定还是好似小白你话、嗯，喂，接落口嗰度饮，好似嗰啲能量啫喱嗰啲咁样咧，即系个石子包住咁样，即系变咗嗰啲运动员之后饮嗰啲补给品咁。 佢而家咧用个金属瓶金属瓶装住嗰个玻璃樽咧、嗯，其实一谂咧就谂到，其实最主要原因系咩咧？因为红酒咧讲年份啊，咁、 嗯、 你红酒咧其实正确嚟讲系你生产嘅过程入边佢最后入咗去玻璃樽啊嘛， 系啊。 咁你冇理由將個玻璃樽嘅紅酒開咗個木室倒出嚟去第二個器皿。 哦，係啊， 係咪 即係如果唔係就保存到紅酒個原汁原味啊？ 咁佢應該有第二啲方法上到上去再飲嘅。咁人哋 NASA 啊嘛，係咪？梗係諗啲我諗唔到嘅嘢啦。 釀酒業界咧，直情啊話可能有機會喺太空釀啲紅酒運翻落地球。咁當然呢啲都係 gimmick 嚟嘅啫。 gimmick 我都會有興趣，即係喺個太空嗰度咧會。会点样去到生产呢个嘅葡萄咧？佢点样去到熟成咧？佢点样去到酿出嚟咧？定系佢喺上面种完啲葡萄运翻落嚟地球，跟住先种烂佢去到做葡萄咧？咁、 嗯、 因为咧，即系你都知道，无论系红酒定还是譬如清酒都系，成日又话牛都系啦，又话要听歌，又话听巴哈、贝多芬，跟住又话啲味唔同咁样，嗰啲好多呢啲咁嘅嘢噶。 可能喺个太空嗰度酿制嘅红酒， 系啦， 有另一番嘅感觉同埋口感出嚟，系嘛？ 感觉感觉星辰嘅 系啊，浪漫啲咯，浪漫啲咯，咁啊，话喺咁叫做大气层以外嘅地方去酿制咁啊，几有趣。今日咧主要唔系讲呢。不过咧就搭单俾埋大家资讯嚟嘅啫，咁啊更加饮得杯落嘅咧就系呢一个咧关于澳洲嘅新闻咯，咁啊一对恋人咧新人嘅时候咧咁通常都会宣誓完之后咧交换戒指啦，咁啊交换完戒指之后咧竟然唔见咗只婚戒，咁讲紧咧就系一对咧好老嘅夫妻嚟噶啦，咁啊呢个退休嘅会计师啦希尔啦40几年前咧就喺屋企咧剪草嘅时候咧，就跌咗只结婚戒指，咁啊，直到依家咧，两夫妻咧都退休啦，儿孙满堂之后咧，咁依然喺个草皮地嗰度揾唔到。 哦，佢仲有揾啊？ 系啊，仲佢间唔时都会揾下嘅，但系真系揾唔到咁样。 哦，好系我，我有阵时唔见咗啲嘢咧， 系啦， 耐唔耐又想揾下。 系啦，咁咧呢个宝物咧，终于揾得到啦。咁啊，喺佢哋50周年啊金婚纪念日咧，就带嚟完美嘅祝贺。不过嗱。一路喺度讲啊，喂，点解佢揾咗几十年都揾唔到，依家会揾到？你觉得系点解咧，小白？ 我觉得系点解？ 系啊， 即系盲点大啊， 盲点大啦，或者喂，人哋喺澳洲住个草皮地好大噶嘛？ 点解咧？ 你点知啫？你好似我哋香港人住啲纳米楼咁样， 我谂到其中一个原因啦， 系 佢个草皮嗰度可能种咗树嘅，咁佢咧就有我纯粹估啫，剧情咁估，佢就有机会嗰只戒指咧。甩咗落去嗰棵树嘅树罅嗰度，咁佢而家都50年啦，棵树都会大噶，咁啊咁啱咪斩咗棵树， 系 一只戒指就弹翻出嚟啦。 嗱，小白你呢个咧都好合逻辑，好合情合理嘅，但系佢更加坚、 啊、 原来咧呢、這个世界咧有寻宝专家噶、哦， 系 啊，好似 Indiana Jones 咁样，咁当然 计饮水师之后，我觉得第二个好 amazing 嘅工作、哦。 咁你梗系即刻谂起夺宝奇兵啊咁样啦、啊。喂，原来咧呢个寻宝专家咧真系啊，帮佢咧就揾翻只戒指。佢就呢个退休会计师希尔咧就去雇佣咗呢个退休专sorry 唔系退休专家，寻宝专家就系叫做巴特勒高巴特勒啊，呢个巴特勒咧就有咧金属探测器嘅，咁佢咧就每尺咁样攞住个金属探测器， 真系好多人都有啊， 好似嗰啲地雷嗰啲，我同你冇咯，至少即 唔 系 咁 容易有噶。 我意思即系话咧，民 间好难有、啊。 我嘅意思就系话咩咧？即系佢系一个寻宝专家啦， 是是是 但系其实唔使寻宝专家，只要你想有个金属探测器，其实都可以有嘅。 即 系点解佢哋50年冇谂到呢个金属探测器咧？ 咁你嗰陣時50年前又科技唔係咁發達啦，你話依家就話喂近呢十年都可以網上購物，好似芭比咁樣，喂打金屬探測器， 係啊， 睇下揾唔揾到啫。咁你10年前邊度揾啊？揾到啊？你手機都係牛咁大啦。咁但係即係佢又即係揾請咗呢個咧，即係叫做尋寶專家啦。其實小博你都講得啱嘅，個專家最緊要就係有個儀器啫、 啊， 有儀器個個都係專家啦。咁你都啱嘅，即係某個程度上咁，但係 都唔係個個人屋企有金屬探測器啊，好快啫。你突然間去你屋企，喂，我有金屬探測器啊，俾你睇下，咁唔會啊嘛。咁總之咧就探測到咧嗰只戒指喺啲泥土入邊啊，哇，咁就揾得翻啦。 咁犀利？ 係啊，喂，如果咧喺香港做咧，可能都係一門生意嚟啊。 即 系 帮人揾翻嘢，定咩？金属探测器， 首先买一个金属探测器先。咁如果有啲咩医药咧，即系你咪喺开个铺头咯。你话喂，我有金属探测器嘅，可以帮你咧，即系将啲失物咧寻回嘅咁样。咁你咪试下揾啫，不成功不收费。 转头八点之后咧，就问 Barbie 到底金属探测器要几钱？ 系啦，有冇得？ 佢而家听住我哋啦，佢而家揾紧噶啦。 有冇得上网卖咁样啊？即系大家。夹钱买一部翻嚟，可能真系一门生意啊！帮人哋寻回啲失物，即系好多大头虾噶嘛。啊、有啲朋友咧，唔见咗车匙啊！我哋有个同事都试过啦，唔见咗车匙系咪先？ 跟住要装修嘅时候先见到喎、 啊。装修嘅时候揾得翻嗱，你试想象佢条车匙都系大家。我同小白知道喺咩 area 嗰度唔见咗啦。咁、啊、如果我哋真系有个金属探测器。咁对，可能真係有机会发现得到。 金属探测器喺呢度又未必 work 喎。 係咪啊， 呢度全部都係金属嘢嚟嘅。 係咁 样。係咪啊，草地用金属探测器呢 就会聚焦啲啦。 係啦、就容易啲搵啦。咁佢但係都有水管啊嗰啲咁嘅嘢嘅。係咪先。香港用金属探测器其实都辛苦啲㗎，因为香港地底铺咗好多嘢。係。 同埋更加多人就唔见咗手机啦。咁你金属探测器都可以探测到手机㗎嘛。咁所以都啊其实好似最有用是什么呢？不是寻宝专家， 金属探测器。 金属探测器。 明晨应该去草原流浪，为何天天都即将共同事对望？不可以翻墙游荡，原是了只得走吧，游了情去松绑。狼是我应该与荒野和人类对抗。听到心底呼叫。除下五六寸罩，跟我叫嚣。呜，喝杯香槟先再叫。谁也念太多，只有太少。天生孤高如狼，孤军都可凄美地过。即使不想离群，始终不甘失去自我，拒绝吻和青春香槟拿来狠狠饮干，先至像我死守的一日，你破干一杯，祝我独行如初。假装那一条人吧，麻烦将工作感情如原野放下，还原真身那一条狼吧。难道你分手三千次仍然怕孤寡？来暂借酒精将空棚完全活性化。呜，喝杯香槟跟我叫，谁也是野生就来叫嚣，给世界指要跟他单挑。天生孤高如狼，孤军都可凄美地过。想因他善良都不舍得抑压自我，爱有奈何，青春香槟拿来狠狠饮干，先知像我 不要不可。甜蜜最好跑低我，天生孤高如龙，不安于失先知着我。魂欲最好跑低我，天生孤高如龙，寂寞就寂寞不认错。人类最好跑低我，天生孤高如龙，不肯归边先知着我。今天起不用道歉，今天起不要不可，今天起不用微笑，今天起不要扮傻。其实要走不止我。 一首歌曲，邓小巧《香槟女郎》，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5%。 星期一至五， 朝早6-10，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7:50嘅时间啦，咁啊，今朝 sport 到你先同你睇睇咧，就系有关于 NBA 先。西季五战全胜嘅七六人啊，星期一场规赛作客太阳。咁但系球星啊艾比迪咧就被罚停赛之后，影响球队嘅攻击力量啊。嗱，中锋咧咁啊，霍福特咧打出啊身价攻入32分啊，七六人啊仍然挡唔住啊，交出40分嘅太阳射手斯布克，最终以109-114败走。联盟最后一支长胜的将军呢都宣布败阵啦，咁啊而家睇嚟嗰个嘅天况更加紧凑，唔会有一队呢就叫做独自赢晒咁样，咁其实对于球迷嚟讲仲好睇嘅。好啦，欧联分组赛 B 组，咁啊榜首嘅德甲啊拜仁慕尼黑嘅迎战呢就係榜尾。希腊方面的球队叫做奥林比亚高斯，成日都听的了，欧联经常都听得到他的名字。拜仁可以说呢就打波之前逆睡，助教汉斯弗里克接任临时的教练，预期呢就有助提升每一个球员的斗士，情况就好像曼联一样。后备杀手娃娃念的苏斯克查一上阵的时候，哇，那种后备攻击力量可以说是非常厉害。有时就是这样的，你以为就是一队的球队找了一个很贵的教头回来，是不是真的有助球队的战绩呢？就未必的。你想着这个教头都是用来蹬下脚啊，帮下手啊，不要输得那么多啊，他又打得挺好啊。当你谂住佢可以继续长教嘅时候，又发现走下坡，世事难料啊，先至系即系足球坛上咧最有趣味嘅嘢嚟嘅。好啦，另外欧联方面啊，车路士星期二啊喺1-3情况底下，以4-4咧就逼和亚即士，领队林柏特啊话到真系英超嘅精神。唔单止系咁啊，直头咧仲系车路士嘅精神。佢话都唔能够解释呢一场嘅比赛，因为所有嘅事情咧都系要赛后慢慢分析嘅。咁但系喺球赛入边咧都非常之疯狂啊！咁啊话到咧佢整个嘅球赛入边咧，真系好似过山车一样。咁啊由成个过程入边咧，佢自己都话到向住亚即士致敬。咁啊亦都话到咧就系对方亦都踢得相当之出色噶。半场落后1-3，后来更加就落1-4，不过最终呢每一个的男战士他们亦都就是用自己的血汗以众凌寡，最终以4-4抢回一分。林柏特继续讲到呢，他不认为自己参与这一种的比赛，因为两个乌龙球成为了上半场的主轴。他在半场的时间就说到比赛会是3-3或者4-4，整体而言呢其实他就麻麻地。以欧联的比赛来讲，他自己就觉得车路士犯下的错误实在是太多了，希望重拾回信心，或者调整回球队之后，在下一场的比赛里面是可以做得回好一点。好了，除了车路士之外，星期二欧联 E 组见到英超榜首利物浦就主场对亨克，凭着就是云拿当和张伯伦各入一球，咁啊险胜2-1，咁啊暂时咧就上去榜首噶。 九分咧就喺榜首啦。咁啊，拿波里咧就以八分啊，紧守第二位。萨尔斯堡赛后得到四分，出线咧就尚未绝望嘅，咁啊未绝望，即系仲有得打啦，系咪？波系圆嘅，都要用翻呢一句说话，咁啊随时咧都系有一啲翻身嘅情况可以出现。好啦，另外咧就系星期二欧联 F 组咯，见到话西甲劲旅巴塞隆拿喺主场迎战啊，一队普普通通嘅球队啦，布拉格斯拉维亚。真係可以用四个字嚟讲，久攻不下，咁啊好彩。另外嗰四个字呢就唔使出，因为必有一失就可以收埋佢先。不过成场波呢就闷和零比零，咁啊其实以巴塞嘅级数嚟讲呢，呢一场波零比零都算係一地眼镜碎㗎啦。咁啊巴塞喺小组呢，咁啊最后就得到七分啦，咁啊出线嚟讲呢，相信嗰个嘅希望绝对呢就唔低㗎啦，非常之高添。出线再望啊。咁啊，但系上一场啊联赛就不敌利云特，咁啊亦都咧就系可以话有伤啦。苏亚雷斯咧咁啊受伤，今日球队正选啊派出咧就系美斯啦、基斯文同埋奥斯文丹比利啊组成咧就系三叉戟啊。最近啊巴塞咧即系近呢一段嘅时间咧都系喜欢咧用三叉戟噶吓。三箭头嘅踢法咧似乎就系而家巴塞嘅大行其道嘅方法。其实成场波咧都系控制住大局噶，咁但系面对住咧就系布拉格斯拉维亚嘅退守啊，简单啲嚟讲啊，即系成日足球谚语一句说话咪用铁桶阵啊，我啊将啲球员摆晒喺禁区嗰度，你可以嘅话你咪试下远射咯，系咪？血肉长城都挡晒佢嗰啲嘅射波啦，咁啊所以成场波咧都有少少老鼠拉龟嘅感觉噶，总共嘅14次嘅射门，但系冇办法咧就将呢啲嘅射门次数咧转化成为入球。上半场啊，美斯咧多次攻门啊，亦都咧就系俾门将咧就化险为夷，咁啊亦都咧就系射中啊门楣添。可以话咧，就系成场波嚟讲咧，都系啊睇住一队系咁攻，睇住一队系咁守。如果纯粹想睇点样运用呢个铁桶阵铁得好嘅话咧，呢场波都可以系教材嚟嘅，因为对手系巴塞嘛。好啦，下半场啦，拉杰迪同埋小将啊安素法迪入替啦，咁啊加强攻势啦。59分钟嘅时间啦，中场啊维达尔入球被判无效，最终嘅双方咧就直头真系好似唔记得咗点样射波咁样。当然一队咧就系铁桶阵啦。巴塞之后咧就八分啊，咁啊喺呢一个榜首上边嘅领先之后开赛嘅国际米兰同埋多蒙特四分啊，咁可以话咧就系呢一组入边啊，见到多蒙特同埋国际米兰咧，相信咧嗰个嘅叫做争夺啊出线嘅机会咧，就要靠佢哋两队到底之后嘅比赛成绩系点样啦。嚟自呢一位啊，肥嘟嘟嘅女歌手叫做 Chong San Ai。歌曲 咧就叫做 Dance Monkey， 令我谂起咧即系呢个身形啊，谂起咧就系今年59岁嘅马拉多纳。佢喺社交网站回应咧就话到女儿散播传言啊，唔单止咧就否认自己健康转差嘅传言啦，更加同时公布咧佢会喺死后啊将自己嘅遗产全数捐出啊，去到造福后世噶。马拉多纳系犀利嘅，记得佢赢得1986年啊世界杯冠军嘅时间啦。咁啊，非常之厉害。咁啊，佢当届咧，咁啊，一场波入边见到佢上帝之手，羽球咧就系魔鬼之脚。呢个时候咧，先听一听咧就系8点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港兑美元1.288，欧元兑美元1.107。日经平均指数报23,315点，升6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4.12美元，卖出1,484.4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朝早八点，热带风暴拿基利集结在南沙之东北偏北大约4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中南部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咁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啦，今朝嘅车龙咧唔系太长呀，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啦，近住顺利村一段就车多；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啦，排到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接近亚皆老街。清水湾道入翻清水湾方向近住科技大学一段咧就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小康港铁站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行政长官已经发表2019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惠民措施，包括明年预售约12,000个居屋同六字居单位。800,000元以下单位首次置业最高可做90%按揭，回应市民置业诉求。未来3年提供10,000个过渡性房屋单位，照顾基层住屋需要。运用收回土地条例，落实土地共享先导计划同填海，开拓房屋用地，珍惜香港，共建家园。policyaddress.gov.hk。 小威最近精神好咗、啊，放假 冇啊？可能戒咗烟啦。 唔系、啊，你直头成个人唔同晒，好似开心咗、啊。 咁咪因为戒咗烟、啊，冇咗啲烟丝牙，笑都笑多咗啦。 有冇搞错啊？咁神奇，咁开心，肯定有啲嘢嘅。公司出奖金。 戒咗烟悭咗钱，咪好似多咗钱使咁咯。 真系咁点？我都戒烟先。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阿祖啊，做演员系咪真系好辛苦噶？ 等佢答你啦。 我记得有一日同时间接紧唔知三个剧集，我喺度喊。我就是问自己，我究竟在度做紧啲乜嘢？我究竟仲系唔系喺度演紧戏？我究竟系唔系仲可以好好咁去做好我嘅戏？ 吓，得咁多咋？我想知道多啲苏玉华同我哋讲啲咩啊？ 咁记住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嘅寻找快乐的人。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信寻觅最真神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上时间来到8:09，收听的有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早晨啊，直播室里面有芭比林伟啦，亦都有欧在这里啦。早晨。 早晨早晨芭比。 嗯，那没错，亦都有小白在这里继续留守陪着我们啊。 早晨啊，有没有找那个金属探测器啊？ 为什么啊？ 我们刚才讲开话找金属探测器嘛，即是可以帮啲人呢就找了一些不见了的东 西。哦。 是啊，那我 看你不见了什么呢？ 见你网上边啊。即係四通八達啲渠道啊，咁你梗係有辦法，梗係睇下呢個金屬探測器。 呢排買緊模型啫。 嚇！ 哦，你冇理由唔知啊？係啊，咁啊講下今日嘅天氣咧，都幾舒服嘅，即係自己上班嘅途中咧都係涼爽啦。咁啊今日天氣咧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啦，最高氣温咧約27度嘅，吹和緩至清勁嘅東至東北風啦。展望咧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同埋乾燥啊，風勢頗大，早晚咧天氣都係稍涼嘅。 嗯，咁啊，彭爷啊，抱恙啊，今日继续连续两天啊，咁希望听日就好翻啦，翻嚟我哋晨光嘅团队之中啦。咁真系嘅，睇到天气方面咧，早晚咧天气都稍凉啦，证明温差都大少少，所以大家即系喺着衫方面咧就要谂一谂佢啊，同埋咧注意一啲叫做保暖啦。咁可能突然间喂涉亲，咁可能就病啊。咁可能前排Halloween 啦、狂欢啦，咁可能喂又即系瞓得唔够啊，又玩得太尽兴啊，咁所以咧即系抽啲时间俾自己咧，休养生息都啱嘅。 嗯，冇错。咁现时咧，室外陆地气温22度，都相当之舒服啊。咁相对湿度75%。咁除咗讲天气咧，每日都有一啲财经 update。今朝就辛苦你啦，欧。 早晨早晨啊，星期三嘅早上啊，晨光第一线啊，当然有财金第一线啦。咁啊，今个早上咧继续请嚟啊，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先生啊，同我哋分享嘅。温生早晨， 早晨好。 早晨啊，先嚟聚焦咧，讲下啲车先。话美国咧对进口汽车同埋汽车零件咧征收关税，咁啊呢一件事咧又会为到咧成个美国方面啊个经济啦，以至个关税咧会带嚟点嘅冲击咧？ 嗱，呢件事件咧，其实咧要讲翻今年年初噶啦，因为今年年初嚟讲嘅话咧，美国咧就宣布咧就要对进口车同埋汽车零件咧就征收关税噶。咁但系咧当其时咧就俾咗个宽限期咧，就系6个月嘅宽限期。咁呢6个月嘅宽限期嚟讲嘅话咧，到今个月嘅14号，即系下个星期四咧就会届满啦。咁啊到其时咧，就美国咧就会唔会再继续征呢个汽车关税咧？咁呢个就系而家大家要关心嘅地方啦。咁啊呢个汽车关税咧，对美国嚟讲最主要系涉及几个国家嘅，就系欧盟啦、日本啦同埋南韩噶。咁但系我哋知道咧，南韩咧好早咧已经系同特朗普政府咧就达成咗贸易协议啦。咁啊至于日本嚟讲嘅话咧，冇错喺9月25号咧都同美国咧系达成咗贸易协议。咁但系嗰个咧系叫初步贸易协议嚟嘅啫。特朗普讲到好清楚噶啦，根据呢一个嘅初步贸易协议嚟讲嘅话咧，就唔涉及汽车个关税噶。咁所以咧，美国咧仲可能咧会对日本嘅汽车咧系会征关税噶。咁啊，至于欧盟嚟讲嘅话咧，特朗普咧最近咧就话咧同欧盟嘅车厂咧就有好好嘅交流。咁但系呢个所谓嘅交流中唔中意令到特朗普放弃对欧洲嘅车去征关税咧？咁啊真 係唔知道啦。嗱，點解我哋咁緊張呢？因為汽車嚟講嘅話咧，對日本咧、對歐洲咧，都係相當之緊要嘅工業嚟噶。咁如果美國有一個咁重要嘅市場啦，如果美國係對啲歐洲同日本嘅汽車咧係徵關税嘅話咧，會對日本同埋歐洲嘅經濟咧會造成好大嘅打擊噶。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係而家市場關心啦，因為呢幾日我哋見到個環球股市咧都有唔錯嘅上升，咁但係如果真係特朗普唔再延遲個寬限期，要即時徵啲關税嘅話咧，咁當然咧就會可能會對個整個投資氣氛咧都會改變嘅。咁所以咧由而家去到下個星期四，大家要密切留意住特朗普會唔會係延長個徵收汽車關税啦。 係啊，隨時咧牽一發啊，動全身啊嚇。咁啊，另外啦，歐洲央行咧新任嘅行長咧，琴日都公開講話，佢嘅講話咧有冇指標？ 其实咧，佢就喺星期一晚咧，就系讲呢番说话噶。大家要明白咧，就前行长德拉吉咧，就已经喺10月31日咧，就系期满八年嘅任期期满啦。咁佢就退休啦。咁啊，跟住嚟嘅话咧，喺11月1日咧，就新嘅行长啊拉加德咧就上台噶。咁啊，佢上台嚟讲咧，大家当然好关注啦。究竟欧央行嘅货币政策未来将会系点样样咧？点样取向咧？咁所以咧喺星期今日嘅星期一晚嚟讲嘅话咧，佢就首次咧就系公开发表演说嘅。咁但系咧，佢嘅演说咧就真系有啲令人失望啦，因为佢完全冇讲到呢个欧洲央行嘅货币政策。咁而咧喺过去咧，佢曾经讲过嘅，就话咧佢唔会喐动嘅欧洲而家现行嘅货币政策，直至到咧佢话欧洲咧系完全咧即系欧央行喺里边嚟讲嘅话，你完全咧就将嗰个货币政策包括呢一个嘅目标啊，同埋个工具啊，作出越全面检讨之后咧，先至会咧系俾大家一个新嘅方向嘅。俾我感觉系咩咧？俾我感觉咧，佢仲未熟悉欧央行嘅情况，佢可能要多少少嘅时间咧去摸索。咁所以暂时咧就嗰个货币政策，欧洲嘅货币政策就会跟沿用翻咧，就系德拉吉之前嘅货币政策啦。咁即系话咧，由而家开始每个月咧就会买200亿欧罗嘅债券啦，直至到有进一步进展为止啦。 咁新官上任咧，有阵时有啲新官咧就动作多多吓，咁但系有啲新官咧就坐定个人先，睇个局势先咁样啊，咁啊倾向后者啊，睇嚟呢个新嘅行长拉加德啊吓，咁啊中美贸易战方面咧继续传嚟好消息，系咪啊温生？ 冇錯啦，咁中美咧就而家就最新嘅講法咧，就係中國咧就一直咧都要求咧，就話美國如果真係達成呢一個嘅初步階嘅貿易協議嘅話咧，就要求美國咧就對中國喺呢個九月初所徵收嘅大約係講125亿美元嘅貨品咧，個15% 嘅關税咧要將佢咧係取消咁樣樣。咁咧過去嚟講過咧，美國都唔肯嘅。咁但係到最近咧，好似有啲聲氣咧，就話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團隊咧就研究緊呢一個嘅方案咁樣樣，咁所以咧就令到個整個金融市場咧都變得興奮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個1250亿嗰個貨品咧係涉及一啲較為民生嘅一啲產品嚟嘅，咁如果能夠係撤銷嘅話，咁我相信對美國又係一件好事啦，對中國嚟講嘅話咧，咁又可以有多啲出口，咁大家都會好嘅。咁我哋即管留意住個事態嘅發展啦。 希望唔好陰溝女翻船啦，突然間又再殺出啲乜嘢嘅消息，仲要喺係啊，仲要喺 Twitter 嗰度講。最麻烦就是好啦，咁最后呢就讲埋呢一个呢关于澳洲嘅央行嘅消息啦。咁知道星期一呢同你倾偈嘅时候呢都有叫大家聚焦住啦。咁究竟结果系点呢？又点样呢左右呢个澳元嘅汇价呢？ 喺琴日嚟講過咧，澳洲央行咧就議息啦，咁啊議完息之後咧就維持所有貨幣政策咧就不變嘅，咁啊息率咧就繼續保持咧就喺0.75% 嘅位置。咁啊議息聲明裏面嚟講過咧，行長阿諾威咧就繼續咧就警告咧就會密切咧留意住個環球嘅經濟，咁同埋咧嗰個睇住咧個本土嘅就業市場，咁如果有需要嘅話咧，就唔排除咧進一步會減息咁樣樣。咁即係話咧佢根本咧就冇放下咧個減息嘅威脅嘅。咁諾威咧佢呢番言論咧亦都唔係話真係冇道理嘅，因為我哋見到咧，澳洲咧就雖然咧分別咧喺六月咧，今年嘅六月咧、七月咧同埋十月咧都係作出減息啊，咁但係從咧今個星期一公布嘅當地嘅九月份嘅零售銷售數字顯示咧，就按季比咧仍然咧都要下跌0.1%，咁即係話減咗咁多利息都唔能夠刺激嗰個經濟，咁更加嚴重嘅咧就係澳洲咧十月份嘅報章同埋網上嘅刊登嘅招聘廣告嘅數量咧，更加係過去兩年半以 嚟咧係最差嘅。咁所以咧就而家市場咧又關心咧就話，咦，今個星期雖然佢唔減息，咁但係去到下次嘅議息會，即係12月3日，又會唔會減息咧？不過按照而家個澳元利率期貨價格變化顯示咧，而家市場估咧澳洲喺12月份減息嘅機會咧就只係得個20%嘅啫，唔多嘅。就算去到明年9月份咧減息嘅機會咧都只係1.5%嘅啫。咁當然啦，睇住澳元嘅匯價嚟講，或者睇住澳洲經濟咧，個重點咧始終係要睇中美嘅貿易嘅紛爭能唔能夠咧係和解。咁呢樣嘢先係重點嚟噶。 咁啊，心機旁邊你咧就聽到温生咁樣講，真係留意住事態嘅發展啦，因為中美貿易戰咧真係影響匯市啦，同埋影響股市咧都幾多嚇。唔該曬温生，下個星期傾啩，拜拜。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大也是。 早晨啊，8:19，头先咧听完温卓培先生咧讲下财金事件咧，继续带啲资讯俾大家，系咪 啊？好啦，梗系好啦。 咁啊，嚟自咧贸发局热线啊 ，TDC Hotline 啦，咁啊都有啲展览咧就即将进行嘅。早排啊听咗呢个眼镜展啦，咁都知道咧有呢、這个红酒展，咁啊系啊，咁唔知今次系咪讲红酒展啦？咁啊，即系总之嚟紧咧排山倒海咧都有唔同嘅展览嘅，咁啊希望即系叫做产生多啲无限嘅商机啦。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私分繼續喺度啊！第27届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眼鏡展咧，今日開幕噃，一連3日咧，直至到今個星期五會喺灣仔嘅會展嗰度舉行嘅。今朝早咧，亦都請嚟咗香港貿發局展覽事務高級經理李家偉先生 Baron 咧，就同大家介紹一下嘅。早晨 Baron， 早晨啊！咁啊，今年嘅香港國際眼鏡展咧，就有嚟自18个國家同埋地區啦，大約810间嘅公司參展嘅。咁好多主要嘅眼鏡嘅出口嘅地方啦，好似法國啊、意大利、日本、韓國、台灣，咁同埋咧香港嘅中華眼鏡製造廠商會咧，都會喺展裏面咧係設有展館嘅。咁而我哋都繼續有呢個時尚廊啦，呢個展區咧就會帶嚟多個國際嘅設計師嘅品牌添嘅。展會除咗有唔同款式嘅眼鏡之外咧，亦都會有各類嘅眼鏡嘅配飾啊、鏡片啊，以及係光學儀器等等嘅產品咧，係可以滿足到買家嘅採購需求嘅。 嗱，香港嘅眼鏡展咧就係亞洲首要嘅一站式推廣同埋採購平台啊！嚇，阿 Baron 啊，不如都同我哋咧介紹一下今年眼鏡展一啲特色嘅眼鏡啊！ 好啊，咁首先講一講其中一個焦點展區啦，呢個品牌廊啦。咁今年咧就網羅咗230个咧嚟自世界各地嘅一啲嘅著名眼鏡嘅品牌嘅，咁可以介紹幾款比較型格啲嘅眼鏡俾大家啦。咁好似有個英國嘅一個好老字號嘅品牌嚟㗎啦，咁咧就曾經咧係為好多嘅名人啦或者電影明星咧係製作一啲專屬嘅鏡架嘅。咁今年佢哋就會帶嚟一啲經典嘅鏡框系列啦。咁而呢個系列咧有好多嘅荷里活嘅巨星啊，都喺電影入邊大個嘅，好似 Harrison Ford 啊或者 Johnny Depp 啊等等啦。咁嗰個品牌咧，所有嘅鏡框都係由佢哋咧喺位於倫敦嘅工廠咧係手工製造嘅。咁另外咧就中意水上運動嘅朋友咧，亦都唔好錯過呢一個又係由英國展商啊帶嚟嘅太陽眼鏡啊，咁就叫做 Team New Zealand。咁顧名思義咧，呢個眼鏡嘅創作團隊咧係包括咧曾經贏取到美洲杯帆船賽冠軍嘅新西蘭隊嘅，咁由專業嘅運動員咧就集合嘅佢嘅意見咧，就創造咗一個既實用又型格嘅呢個運動用嘅太陽眼鏡嘅。 咁而追求科技嘅朋友咧，都可以留意咧，就由一间香港公司带嚟嘅呢个骨传导嘅智能眼镜。咁呢个智能眼镜咧，系将呢个骨传导嘅耳机咧，同埋太阳眼镜咧，系融为一体嘅。咁并且咧，获得今届嘅日内瓦国际发明奖嘅银奖嘅。咁只要戴上个眼镜，就再连接个手机咧，就可以利用呢个骨传导嘅技术咧，将嗰个音乐咧传至个大脑嘅。咁仲可以透过咧呢个microphone 啦，同埋嗰个遥控制咧，去接听电话或者系控制呢个音乐嘅。咁除咗頭先講嘅品牌廊之外咧，咁值得大家留意嘅咧，仲有位於呢個會展二樓大堂中樓嘅呢個隱形眼鏡及配件嘅展區啦，同埋呢個 IT 方案及商店裝置設備嘅展區嘅。 嗱，咁知道咧展會咧仲有各類嘅眼鏡配飾啦、鏡片啦，以及光學儀器等等嘅噃，咁一定可以滿足買家嘅採購需求啦。嗱，對於想睇下香港設計咧，又或者想知道多啲行業最新動態嘅業內人士，唔知 Byron 又有啲咩推介呢？ 係咁嚟到香港嘅眼鏡展，當然唔少得要睇下本地嘅設計係點啦。咁第21屆香港眼鏡設計比賽咧，就今年咧就係以呢個靈感資源啊為主題嘅。咁希望咧就係培養一啲本地嘅人才啦，就為行業咧注入新血嘅。咁所有得獎同埋入圍嘅眼鏡設計嘅作品咧，將會喺展會期間咧喺展覽廳一 D 嗰度展出嘅。咁有興趣可以去睇下啦。咁而大會呢亦都會舉辦多場嘅論壇同埋研討會啦。咁其中呢業界嘅矚目盛事第17屆香港國際視光學會議呢，今年我哋就請嚟呢嚟自美國啦、新西蘭、馬來西亞、中國內地同埋香港嘅眼科教授呢，同埋一啲權威嘅專家呢，去探討呢個運動視覺啦、航空視光學、人工智能喺眼科嘅應用、特殊隱形眼鏡趨勢等等嘅議題嘅。咁而香港國際視光學會議咧，就為呢個香港視光師管理委員會咧預獲核准咧，就係持續專業嘅發展課程嚟嘅，以及呢個視光學從業員教育委員會即係 COPE 嘅核准課程嚟嘅。咁所以咧，參加者出席咗呢個全日或者半日嘅會議咧，都可以獲發呢個證書咧，以作申請相關學分之用嘅。 啊，聽完 Byron 咁講之後咧，相信大家對呢個眼鏡展咧都會有更多嘅了解啊！嗱，展會咧就将于呢个11月6日咧就开幕噶啦噃，有兴趣嘅话咧，详情大家可以上到去贸发局网页嗰度查阅啊。今朝早唔该晒你 ，Byron，Thank you， 唔该晒。 二台通识60秒， 呢排嘅天气令到我有啲烦恼啊。 点解呢？ 天气凉咗唔使开冷气好事啊，环保又悭电。但系香港地啲天气有时分分下又会觉得焗，开风扇又吹到头痛，点算好呢？ 哦，我屋企位印尼姐姐介绍我哋用印尼特产马神石，又有人读做马神石，分落真系唔错噶。佢原产地系印尼加里曼丹岛嘅首府马神，当地水土养出品质优良嘅藤，当地人用佢织成藤席，摸上手非常滑溜，被誉为藤席界嘅顶级产品啊！ 我听过马神席啊，佢嘅特色系越用得耐，佢嘅颜色咧会因为吸收咗人嘅油脂而变得越黄，表面亦都会越滑。不过识得织马神席嘅师傅唔多，手工矜贵，货源又少。 系咩？咁索性去印尼旅行嘅时候当手信咁买，款式比香港仲多噶，仲可以请教当地人点保养张席添。 想收听更多同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60秒。殿堂级歌手 Johnny Mitchell。音乐风格启发无数乐手，为庆祝75岁生日，一众顶尖音乐人 Graham Nash、Seal、Nora Jones 等等，台上献唱一首首 Johnny Mitchell 经典金曲。建设节目 Johnny Mitchell 75岁寿辰音乐会，星期六晚10点45分，星期日下昼1点，港台电视31。 早晨，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 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是， 早晨啊，8:28啊，同大家睇多次天气啦。今日大致天晴啊，日间系干燥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7度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北风啊。咁啊，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啊，风势咧就颇大嘅，早晚咧天气都会稍凉。依家气温咧23度，相对湿度咧74%啊。咁啊，头先天气都有讲啦，就系话喂好干燥、啊，特别咧要饮多啲水啊，系咪 ，Barbie？ 你平时饮得多唔多水喺 office 入边？ 我都算饮得唔太多嘅，不过咧呢排咧，因为真系天气干燥啦， 只要 feel 到个嘴咧劲干咁样。 我系直头咧夜晚黑瞓觉咧，半夜扎醒，觉得个喉咙好干。 系系， 因为原来我自己咧系唔觉咧，我好中意擘大个口瞓觉嘅，咁、所以咧到半夜嘅时候咧，成干到会扎醒咧，就出去饮杯水咁样。 喂，但系咧有阵时咧，我都好怕咧临瞓之前咧兑杯水嘅。 我临瞓就唔够胆啦。 第二朝咧起身咧，你真系肿到咧，成、个发水面包咁样啊！ 同埋可能你会半夜已经要起身，即系 系咧又要漱漱咁样啦，所以都几麻烦下。不过如果瞓瞓下咧，要扎醒再饮水咧，其实又系喺翻度，即系搞到唔 系 好瞓得好，所以 瞓得差咯会。 即系进入秋天咧，都要准备一下自己嘅身体嘅状态，点样适应下秋天。虽然咧呢、這个秋天系舒服嘅天气嚟嘅，咁啊适合大家做各类型嘅运动啦。咁啊，行山啊、游水啊、跑步啊都 OK 嘅。咁啊，不过香港嘅秋天咧系好短暂嘅。当我哋咧适应咗啦，享受啦，跟住咧突然间有一日咧就同你讲，喂，冬天嚟咯咁样吓。OK， 转个头继续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批示威者凌晨在将军澳尚德村聚集，有人在唐俊街和唐明街架设路障，并投掷汽油弹。在场拍摄的本台记者差点被击中。防暴警察之后向尚德村方向施放多轮催泪弹驱散。警方之后再次举起黑旗和橙旗警告。防暴警员又走到尚德广场外和巴士总站，之后冲向尚德村和广明苑范围驱散示威者。部分防暴警员凌晨2点之前登上警车离开。堕楼的科大男生仍然在伊利沙伯医院留医，医管局表示男生目前情况危殆，据了解他未去到要做脑干死亡测试的阶段，但情况相当差。消息指医护人员早前曾经向他做眼部测试，发现瞳孔没有特别反应。消息又指伤者已经接受2次手术，包括切除了部分脑组织以降低脑压，他的情况未见明显改善，现时仍然用强心药和呼吸机维生。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昨晚在上海御园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同夫人布丽吉特，两国元首夫妇一起游园。习近平说欢迎马克龙再次访华，并第一次到上海。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进步的缩影，希望这次访问有助马克龙了解上海，了解中国。习近平又说中法作为东西方两大文明代表，应该相互尊重，交流互鉴。马克龙赞赏并欢迎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致力加强国际合作，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实现互利共赢，期待这次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为法中关系未来发展注入新的内涵。体育消息，欧联分组赛，E组利物浦主场2-1击败亨克，拿波利同萨尔斯堡踢成1-1。利物浦目前9分升上榜首，拿波利8分排第二。 H 组车路士主场一度落后亚即士1-4，借对方小打两人之下，成功追至4-4完场。华伦西亚4-1大胜里尔，赛后亚即士、车路士同华伦西亚三队同得7分。F 组巴塞罗那主场0-0赛和布拉格斯拉维亚，多蒙特主场3-2击败国际米兰。巴塞目前在小组8分排榜首，多蒙特7分排第二，国米4分排第三。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09.11，瑞士法郎0.993，澳元0.689，加元1.316，新西兰元0.637，人民币7.011，英镑对美元1.288，欧元对美元1.107。日经平均指数报23290点，升4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5.52美元，卖出1485.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好挤塞嘅喺龙翔道噶，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也。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附近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嘅。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就唔好用龙翔道。咁但系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系啱啱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但是车龙都有待消散，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咧就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啦，龙尾排到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就在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车龙就接近亚街老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就挤塞，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回旋处一段都是比较挤塞，荃锦公路落荃锦交汇处啦，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喺校园钟声下，准备新嘅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歌曲，邀你投票肯定。 掉进海的眼泪，作曲洪家豪，作词陈咏谦，主唱洪家豪。 不快乐怪谁，失散后随便活过去。 太难开始，作曲胡鸿钧，作词张美贤，主唱胡鸿钧。 太难重新开始，倒流时光。 装睡的情人，作曲伍卓妍，作词林若宁，主唱张敬轩。 我是一个临机可以填满你寂寞，姑息你留 敢用我弥补这空档。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 IT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0日。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次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的时间8:38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这一节会有白元浩和芭比先跟各位听众看看今天早上的主要报章到底有些什么的新闻报道。我们第一份看看就是星岛日报的报道，讲到就是昨日就是政府实施禁蒙面法一个月，以及就叫做 Visa 日，加上科大生的将军澳停车场堕楼事件不断发酵，大批的市民昨日夜晚响应号召，今日戴住 Visa 面具上街示威，尖沙咀成为重灾区，示威者再次堵塞道路以及破坏商店，警方出动水炮车驱散以及就拘捕多人。另一方面，一批示威者在科大生堕楼现场的将军路上德村聚集，警民再次爆发冲突，今日警方施放催泪弹驱赶，至到今晨1点钟，示威者仍然是未肯散去的。今日电影 Visa 讲述大量市民在11月5日戴住 Visa 面具上街啦。寻日正值就是禁蒙面法实施一个月，今日有望民就仿效电影的情节，今日发起全民 Visa 日，号召民众寻日夜晚8:30戴住 Visa 面具在尖东百周年纪念花园嗰度聚集噶。数以百计的示威者按时就是到场聚集，并且戴上面具高叫口号，今日占据住柯士甸道交界一带的行车线。并且在今日轮到近七咸道南、清真寺外弥敦道等等的地方设置路障，今日导致就驶经的巴士无办法离开，今日需要疏导车上面的乘客。今日轮到一间的冰室更加就被激进的示威者破坏，打烂了多块的玻璃，同街的一间优品360亦都难以幸免。今日大闸蟹呢、对不起，是大闸就被涂污的。另外同一个时间，一批的示威者在科大生堕楼的将军澳上德村停车场外点燃蜡烛以及接纸鹤，祝愿伤者早日就是快啲康复噶。大批的防暴警分布在停车场的3楼，以及就连接商场和屋苑的行人天桥戒备。但是至到晚上的10点，聚集人数越来越多，最高峰的时间就超过300人，大部分都是穿着着街坊装的，报章咁形容，他们的情绪就越见高涨，有人开始就指骂在场的警员，更加就不停叫嚣。根据翻就是本台的新闻就话到啦，部分防暴警员凌晨2点之前就登上警车离开噶。以上嚟自就系《东方日报》嘅报道。对唔住啊，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 好，我哋睇一睇咧《明报》嘅头版头条啦，讲到咧就系将军澳嘅事件啦，咁就系目击者咧就指咧白车受阻延咧，就系阻受阻，所以咧就阻延咗呢个嘅救援嘅。讲翻咧就系22岁科大男生周子乐咧，前日凌晨喺将军澳示威活动期间咧喺尚德停车场堕楼噶，头部重创命危。据悉咧，琴日咧佢就疑出现呢个嘅脑死亡迹象啊！警方确认咧，周子乐堕楼咧就系嘅当时咧就防暴警察咧正喺停车场外咧就系施放催泪弹。至于系咪同佢嘅堕楼有关咧，警方系唔排除任何可能性嘅。而闭路电视亦都未有拍摄到佢堕楼嘅过程。警方亦都讲啦，根据闭路电视嘅截图咧，就显示警员咧喺佢堕楼之后咧，先至系进入停车场嘅。不过咧，就有街坊话咧，有目击者咧就系见到警员一早已经进入， 另外亦都有街坊咧就话咧救护车受阻咧，系听到消防嘅对讲机入边咧就传出警察挡住条路。咁消防处咧就话咧有关嘅汽车阻挡通行方面咧就只系话咧系有汽车系阻塞通道啫，就冇指到咧话系警员噶。咁东九龙总区高级警司行动阿傅日庭咧就话啦，对于事件咧感到非常难过，向伤者同埋家人咧致至深切嘅慰问。就住网上咧有人话警员推事主落楼咧，佢就话绝无此事。亦都强调咧，警方入停车场驱散嘅时候咧，见到救护员急救咧，先至得悉事件嘅。当时咧嘅时间系1:11，佢承认咧有警员咧系以长枪同埋警棍指向示威者，不过咧就强调行动咧系冇影响或者干预救援嘅，亦都冇赶走过救护员。佢话啦，当日咧警方喺将军澳咧施放咗44枚催泪弹、11发橡胶子弹、3发布袋弹同埋1发海绵弹，拘捕咗2名男子，佢哋咧都系涉嫌袭警啦、非法集结同埋违反禁蒙面法嘅，呢个系嚟自明报嘅报道。 再睇埋东方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寻日咧就喺行政会议之前表示啊，对于有公务员参与近几个月嘅反对修订逃犯条例违法示威活动被捕，感觉得到咧就系遗憾，并且指出啊，公务员应该不偏不倚，保持中立，参加与政治议题有关嘅活动嘅时间更加要小心。有学者批评啊，咁啊张建宗身为公务员嘅第二把交椅，咁啊佢嘅讲法系推卸责任，促请咧就系佢应该咧就根据现行嘅公务员守则，对违反纪律嘅公务员作出处分咁讲噶。香港理工大学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嘅讲师陈伟强亦都表示啊，咁啊张建宗只系澄清该名被捕文书助理并非隶属佢嘅私人办公室，系推卸责任噶。亦都話到啊，對於上個星期有消防員同埋警員就催淚彈射中消防車起衝突，咁啊佢話到畫面咧係難睇噶，紀律部隊應該互相合作，可惜政府卻選擇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佢認為政府應該咧就嚴正處理有關嘅問題。政府指出啊，過去週末出現好多嘅暴力示威，對於有市民受到嚴重傷害，咁啊得到傷心，亦都對科技大學同埋科技大學的同學和其他的傷者表示深切的慰問，指出現時政見不同的人甚至就以私了解決紛爭，強調暴力只會滋生更加多的暴力，不能夠解決問題。政府又指最近集會都演變成為極端的暴行，呼籲市民遠離暴力場合，不要令到警方產生不必要的誤會，強調政府會繼續依法就制止暴力，希望社會盡快能夠恢復平靜。以上來自《東方日報》的報導。 好啦，睇一睇成报嘅报道啦，讲到咧就系反修例首见，赞高度信任，充分肯定。习近平咧就系猛撑林郑，与民意相违啊。咁啊，本港咧呢个反修例抗争咧持续咗至今咧已经有5个月啦。咁啊，强推逃犯条例修订嘅特首林郑月娥咧民望就屡创新低。然而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咧仍然系力撑林郑。周一晚咧接见佢嘅时候咧就表示对佢咧系高度信任嘅，而对佢咧同埋佢嘅管治团队咧嘅工作亦都系充分肯定嘅，并且咧就指出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咧，仍然系香港当前最重要嘅任务。习近平呢个表态咧，同全港嘅民意相违，而民主派人士咧就批评咧习近平咧系盲撑林郑咧，反映咗咧佢嘅系思想守旧啦。同埋咧，係以呢個舊思維治港，只係會令到香港咧繼續混亂，並且咧擔憂咧就係獲林鄭會以用繼續呢個高壓嘅手段咧，就係對付反修例嘅示威者。事實上咧就係陪同見面，包括咗中國公安部部長趙克志，咁啊顯示咗咧呢個公安系統咧係涉港澳事務上咧係扮演咗呢一個鐵腕主導嘅角色嘅。咁呢一個咧係嚟自成報嘅報導。 再睇埋信報方面嘅報導，講到咧就係 PMI 啦。咁啊，本港啊，亦都咧就係因為示威衝突，對於經濟嘅衝擊不斷惡化。咁啊，10月份香港採購經理指數 PMI 指數，咁啊就係39.3，較9月份嘅41.5咧就顯著下跌噶，反映私營經濟嘅景氣咧就係非常之差噶，下滑至到爆發環球金融海嘯嘅2008年11月以嚟嘅最低添。咁啊，其中啊業務活動量跌勢更加咧就係21年以嚟最急速噶。咁啊，佢哋機構嘅首席經濟師就表示啊，調查顯示本港經濟困境日益嚴峻，10月份私營嘅企業深陷20年嚟最嚴重嘅經濟低迷之中噶。 咁香港采购经理指数系每一个月向香港私营机构嘅采购主管发出问卷，受访对象大概400间嘅。咁并且喺今年10月11日至到28日收集问卷，十月份嘅 PMI 较九月份下跌2.2，咁至到39.3。其中私营经济嘅业务活动量进一步萎缩，创下咗该项调查21年以嚟最大嘅跌幅噶。调查亦都发现啦，同示威相关嘅冲突继续打击经济活动，并且以零售业同埋旅游业深受最深噶。咁另外喺政治动荡以及贸易关系紧张之下，第四季初期企业嘅整体销情继续减弱，嚟自中国嘅新订单量以史无前例嘅跌速下滑，导致新增嘅业务量跌势噶，录得咧就系2009年一月以嚟嘅最急速。另外企业的经营信心亦都系同样受到打击噶，悲观情绪升温，咁啊经营预期指数跌至到历史嘅新低。调查指出，更加多嘅受访者相信未来一年业务嘅活动量咧将会继续下跌。咁至于浸会大学财务及决策学系副教授麦瑞才咧就认为，2008年受到金融海啸冲击，咁企业缩减规模、减少投资，以及咧就系楼市下跌，令到财富效应消失。咁由于现时本港嘅金融体系健全，故此啊 PMI 未有跌穿2008年嘅低位。咁但系未来一年经济会持续恶劣噶，相信 PMI 咧就未见底，有机会咧进一步向下。以上嚟自信报嘅报道。 好啦，再睇一睇经济日报嘅要闻啦，讲到咧就系、是。经就是敦促这个的签协议前就是撤部分对华的关税的。中美贸易首阶段的协议就是脚步渐近之际，多间外媒就消息说中方敦促特朗普在特朗普政府先在协议签署之前取消部分对华加征的关税，美方正在考虑的。中国外交部就重申加征关税不是解决经贸问题的正确途径，同时官媒就转载评论话啦，取消以加征嘅关税咧，系达成协议嘅必要条件啊吓。咁啊，讲一讲一啲贸易战嘅最新动态啦。咁啊，提到啦，多间嘅外媒消息都话啦，中方咧就敦促紧特朗普政府咧，先喺中美首阶段贸易协议签署之前咧，就系取消部分对华加征嘅关税啦，以换取咧就系采购美国农产品啦、开放金融服务业同埋知识产权保护等等嘅承诺。不过咧，美方咧就尚未做出决定嘅。咁而中国外交部就重申啦，加征关税咧唔系解决经贸问题嘅正确途径。官媒转载评论嘅时候就话啦，取消以加征嘅关税咧系达成协议嘅必要条件，中方立场咧从来都冇任何改变。不过咧，对住呢个问题咧嘅任何误判咧，都可能会导致磋商再度系会反复噶。官媒咧，《环球时报》咧就总编辑呢一个嘅胡锡进咧喺 Twitter 发文嘅时候就话啦，为咗达成呢一个首阶段嘅协议咧，双方必须咧系按比例取消贸易战以嚟施加嘅额外关税啊。咁啊，新关税嘅威胁咧，对于讨价还价嚟讲咧系冇用嘅吓。咁呢个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大家好。 早晨，郭生，看到咧港股啊，继续有升势，有上升的动力啊吓，咁啊，系咪咧中美贸易战方面咧一个明朗啲嘅前景咧，令到咧股市方面咧都提振翻少少咧？ 是啊，咁啊都几方面有啲进展啦。咁至少首阶段协议咧，中美双方会有机会可以落实得到啦。另外就睇到最近啲经济数据表现，外围嚟讲都算表现得唔错。呢个都对即系市场个信心有一啲嘅提振。咁啊，港股呢边咧，即系其实之前系一直都比较落后啊嘛，近期就开始有呢啲追落后嘅情况啦。咁啊，投资者似乎对往后一啲政策嘅消息啊，同埋就係中美貿易談判進展都睇得比較樂觀，咁啊指數都突破咗250天平均線呢個紅分界線嘅水平，咁啊似乎有機會咧，即係進一步向住28000點嘅水平去進發啦。咁下邊就個支持位就喺27000附近嘅，咁啊短期應該都可以維持住個升勢啦。 個股方面咧，今日抽只騰訊出嚟睇下啦。咁啊，騰訊咧下個星期啊出業績啊嚇，咁啊通常咧就業績之前咧就會有啲炒作嘅。咁郭生今次係咪都係咁睇法？同埋咧睇到嗰、那個上升動力係咪都係因為呢一個原因咧？ 前一段時間騰訊係一路落後俾大市嘅走勢，咁啊主要大家都 可能對個第三季業績啊擔心啦，特別係喺個廣告收入嗰度啦，會受到個宏觀經濟同埋一啲媒體監嘅影響啦，可能就會放慢嘅。咁啊，第二就大家都憂慮緊啦，手遊業務嗰度啦，會有更加多嘅監管嘅措施出台啦。咁琴日正式就即係有一啲對未成年嘅玩家啦，一啲嘅監管嘅措施啦。落咗，咁反而就市場漸消化咗呢個消息，咁同埋又即係大家睇三季業績咧，又未必話好似大家預期咁悲觀嘅，咁所以有一啲追落後嘅情況出現啦。咁啊，短期即係喺十一月十三號出業績之前咧，似乎都仲會有一啲嘅追落後空間。如果睇翻最近即係一啲科網巨企啦嚟嘅業績表現都唔錯，好似阿里啦。咁所以即係兩者如果個股價表現咧，近期即係出現咗比較大差距啦，咁啊製造咗騰訊有啲追落後嘅空間喺度嘅。 咁散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正榮地產金融業務部嘅副總裁啊郭家耀郭生幫我哋分析大事嘅。郭生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咧，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有嘅。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稍後時間再傾過啊。唔該，郭生，拜拜。 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早晨啊，八点五十四分咁啊，今日咧冇华梅姐，但系有芭比姐啊，芭比姐早晨， 唔好叫芭比姐，叫芭比妹妹得噶， 芭比妹妹啊，都系一句嘅啫， 哇，系啊，升咧升得好快， 系啊， 我就唔想咁样坐呢个穿梭机啦，我慢慢一步一步行得噶啦， 好好好，咁啊，循序渐进啦，最紧要，好啦，今日有啲咩题目值得我哋一齐打下井咧？ 我想问你两个系咪好中意食辣噶？ 中意啊， 我系啊， 同埋你哋都食得辣噶嘛？ 我好食得辣。 我记得有一次打边炉，你两个系劲食辣噶嘛？ 劲食辣哦，系啊，有一次打边炉，几次都有打边炉咯。彭爷成日都请打边炉嘅， 跟住 有一次系咪彭爷生日喺乐富嗰度食边炉？ 系咪佢生日啊？嗰次我唔记得咗咯， 唔记得咗。一齐喺乐富食，咁我哋咧就即系lunch 嚟嘅，咁我哋同啲同事落去打边炉， 跟住彭爷咧食到成身都系汗，几乎除衫可以睇到佢强劲嘅体魄。 我有问过佢嘅，我话辣唔辣啊？佢话都 OK， 食下食下，我见到佢好似唔系好对路。 冲咗出去出边， 跟住咧，跟住佢终于咧都系要转台，因为我哋一台辣，一台 系啊系啊，我就 系 唔辣嗰台噶嘛。 好似食辣嘅王者喺二台系严琼啊嘛， 系咩？ 系啊 系啊， 系咪 有冇较量过你哋？ 我应该同佢挑战下，我特辣噶，我系 唔紧要， 咪咯？呢位仁兄都好犀利喎，食辣。 你哋比拼一下啦，但系我闻说严琼都可以好辣。 我哋啲南洋仔好犀利噶，话俾你听。 唔系日本仔咩？边啲南洋仔？ 咁啊，适随转变啦。咁大家即系又唔好食过分辣，即系都真系根据你嗰个中医师嘅角度咧，都即系太辣都有啲伤肠胃。做咩啊？今日讲无辣不欢。是 吧，好多人都喜欢吃辣的，但也有很多人好像我这样就不是很吃得辣的，但是你都会有好奇心的嘛。之前就经常听过有一些譬如一些杯面或者一些即食面会推出一些特辣或者两倍辣四倍辣这样的。 是啊。 今次我觉得这个呢就这个出品是推出是帮到我这些不是很吃得辣但又想挑战一下吃少少辣的人的。他减辣。 减辣。 但又 咁佢唔整辣咪得咯？咁佢做咩仲要減辣？我唔係好明個邏輯喎。 佢就將佢本身嘅嗰個辣度咧。 咳感啲。系啦，佢而家咧就变成咗咧。 呢个系咩嚟噶？杯面定即食面嗰啲嚟？ 嗱，佢系即食面嚟嘅。 即食面 嗱，本身有一啲辣嘅即食面，其实都好多咯。坊间好多品牌都有一啲辣面啦。 特别系韩国嗰啲，真系辣得几霹雳。不过我都觉得系 OK 嘅，系啊。 即系嗰种辣法系唔一样噶嘛。 送包俾你啊！ 你真系想我下个礼拜唔翻工啫。嗱，佢而家咧就系减40%，咁即系话咧。佢將佢本身嗱，因為我未食過辣面啊，完全，我唔知道對一般食辣嘅人嚟講，到底一個辣面咧係有幾辣？ 即係韓國嗰啲即係傳統嗰只咩辣面，你都冇食過，人生之中， 我明知自己唔食得辣，我唔會咁樣揾自己笨啦。 以為你部隊鍋都會唔多唔少都少少沾染下，有陣時你食呢啲係被逼噶嘛，即係譬如屋企人叫咗一個部隊鍋咁樣先算啦，你 唔會 咧？佢屋企人咁錫佢嘅，點會嗌個辣嘢擺喺度啊？係咪？ 同埋你屋企有小朋友咧，你通常出去食食嘢咧，你唔會叫辣嘢嘅、 啊。我帶埋仔仔出去打邊爐咧，陰公我都要走辣啊！ 係啊， 係啊，會 唔會有啲？呢個你可以俾你個仔試下喎。 會唔會有啲家長咧訓練啲小朋友食辣？即係我純粹問下啫，係咪？ 有 係咪？ 係啦，我以前 就係你啦，唔係你啦， 我唔會。我細個真係有個鄰居咧，係我細個啦，即係我鄰居嘅爸爸咧，好食得辣嘅、 嗯， 又係即係我哋呢啲即係華僑嗰啲嚟嘅。好啦，咁佢好食得辣啦，咁佢咧就不斷訓練佢個仔咧， 係 都係食好多辣椒嘅，係、 哦、 啦。 咁之後成為咗咧食辣嘅勁人係嘛？ 係啊， 新辣椒王 食得辣 係嘛？ 係 啊。OK， 咁啊，唔知阿 Barbie 呢個面咧係咪可以幫大家？好似頭先嗰四個字啊，循序漸進咁樣咧、嗯，一步一步學識食辣啊， 都有機會嘅。嗱、嗯，但係呢一個面咧，即係除咗話咧減咗辣之外咧，佢嘅熱量同埋卡路里咧都有所降低。咁、 嗯、 因為咧佢嗰個嘅降低咗375卡路里，佢話咧換成咗啲非油炸嘅麵條啊。咁所以咧、嗯、其實都幾適合一啲咧擔心自己會食完即食麵或者食得多咧會熱量而增肥嘅女生啦，係、嗯、啦、嗯，即係未必可以話做到好多運動，但係可以 睇售價噶，同埋香港有得賣未㗎？我想問 呢、這個報道咧就冇講售價，亦都冇講到底邊度可以買。买得到咁啊，睇下你好唔好彩啦。即系如果你好彩撞得到，咁咪买包试下咯。 哦，咁好啊吓，咁啊，俾啲拍档都试下呢个微辣啊嘅呢个即食面，究竟会系 微辣？其实你自己买包普通嘅即食面， 加 两半，加两滴咁样辣油攞嚟试下算咯。 或者买个即食面咧， 唔系嗰啲味啊嘛， 嗰个味粉咧，佢俾你落噶嘛，你落少啲咪得咯，其实。是吧都应该得或者倒咁啲。 是不是这样的道理 的、啊、如果它零零四四有一粒辣椒你落少啲嘅时候就是的 了。哦不要紧试下啦。 神光第一线神光今日 Hashtag。 Barbie 今日嘅 hashtag 就系，如果你都唔食得辣，不妨试下呢个新配搭。 三小辣不如嗌唔辣，唔辣啦不如都系嗌翻最辣啦。 阿 O 嘅 hashtag 咧就系、是、啊吓，如果你食得辣咧。你先好捱，如果唔係咧，就真係做咗大曬鬼啊！食唔曬咧，千祈唔好嘥。 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排到马会大楼对开，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咧有啲塞啊，龙尾就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啦，龙尾就虎山道桥底。咁反方向去荃湾啦，较早前近住观景台嘅交通意外咧，系半个钟头前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噶啦，大家可以行翻龙翔道去荃湾啦。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一段挤塞，龙尾系排翻去彩虹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咧，呢一段都系车多。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唐人新村一大交通挤塞。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都系塞嘅，龙尾就去到芙蓉山路。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哎呀， 到期要帮阿妈交水费，仲要赶住交税同差饷地租添，点算啊？系，而家开始水费、税同差饷地租单都印咗转数快嘅 QR code， 只要用手机银行或电子钱包扫一扫就可以缴费。转数快，数码缴费话咁易。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上得出，讲得到，在 CIBS 将你的意念变成十三集电台节目。 CIBS 第二十九、三十季节目现正接受申请。 今日上午11:30至1:30，屯门时代广场行人天桥一带。 下昼4至6，观塘翠屏道近职业训练中心一带。 CIBS 申请大事，落区介绍申请办法， 帮你职场填表，仲有纪念品送出。 属于你的开咪机会，制作你的电台节目。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我是白元浩啊，最正的朝头早呢就梗係有个营养早餐啦，要有鱼柳嘅甜豆加一杯热茶。咁当然啦，仲要吸一啖新鲜嘅空气，同埋听住晨光第一线各位主持又阳光又充满正能量嘅声音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中神力自善，神力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9:07，早晨 Bobby， 早晨小白。 早晨， 早晨啊，小白，劳烦你啊，帮我哋睇睇天气啦， 好 嘛？ 我都想睇下，因为 好啊。 大致天晴啊，日间干燥，咁啊最高嘅气温啊27度，都唔系好热啦，系咪？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嘅，风势咧都会颇大。早晚啊，而家都系噶啦，好似朝头早 Bobby 同我哋讲天气嘅时候咧，都话哇朝头早都凉啊，咁啊早晚咧都会比较上凉少少啦。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1%啊吓。 嗯，咁啊 ，Bobby 今日交俾你去主理星期三啊吓，呢个密斯巴比 Miss Lam 咧，今日学咩啊？ 咧嗱，我哋就唔直接揾人嚟教我哋嘢，不过咧就揾一个人教我哋咧去揾一啲嘢学。 揾咩学咧？ 嗱，我自己成日都喺度幻想嘅吓，如果将来有机会咧，我可唔可以譬如咧放一个好长好长嘅假期咧，去外国？我讲紧嗰啲系半年或者一年，就去外国咧读翻多一个即系自己中意嘅硕士或者甚至乎系读埋博士翻嚟咧。 半年唔够啊，要一年啊，起码。 而家咧，原来有好多课程咧，系啦，真系可能半年咧，分分钟就已经变成咗一个你意想不到嘅收获都唔顶噶。 我听过有啲咧，甚至乎我 Bobby 话斋咧，就系有一个意想不到嘅嘅成果啦。 系啦。 另外咧就系你成个过程可以唔使去间学校噶，毕业嘅时候先至去嗰度攞证书咁 样，要佢课程 都有啲呢啲咁样嘅嘢， 要佢课程 喺香港读啊可以， 喺外国嘅呢个系 都要喺外国，但系又仲要要佢 喺香港读，但系咧要佢咧就去到外国就攞翻张书。 明白明白，咁有好多选择嘅，咁因为呢排咧成日都听咗人讲话，有冇一啲嘅选择？除咗 working holiday 就可以话俾自己身心都放松，或者当去个旅行睇下一啲经验实践嘅一啲experience 咧，今朝早咧都可以听一听啊！ 9:00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个星期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再一次请到英式教育执行总监陈思明 Samuel 早晨啊 ！Hello， 嗱，近来咧就听到好多香港人咧都话咧想离开香港一段时间啦。啊，除咗话真系可以咧去考虑移民之外咧，可能咧出国读书都系一个好嘅选择。 系啊，冇错啊。 咁有冇话咧近期其实最多人喺英国咧系读啲乜嘢类型嘅课程啦？如果出咗嚟做嘢嘅人咧，好似我咁样，突然之间想去外国谂下读一个 master 啊，或者系另外一啲课程嘅话，有冇啲好介绍俾我哋选择？ 都有啊，睇下你个 qualification 啦，同埋睇下你想得到啲咩翻嚟啦。如果本身有读过本科嘅话咧，读过 master 就我觉得系好好嘅，因为英国嘅硕士系一年嘅啫，咁就一年过，亦都好多好大学可以有选择啦，你学科又多。我就算睇啲学费，其实都唔系好贵，有啲譬如 electronic systems 啊，或者。politics 啊，呢啲学科可能都系或者12万至20万港纸，一年。 淨係學費，咁生活費就封劍有人啫。係，你住喺 London 嘅話，咁就可能要差唔多15-20万。 嗯，咁但係有冇話咧？其實呢啲科目一定要係本身你有一個 bachelor degree 係喺同一個科目先至可以銜接上去嘅咧？ 係啦，都睇你要求嘅。所以英國嘅羅素集團大學咧，就係、是、Russell Group 24大最比較出名嘅大學啦。係，佢哋要求你都係本科攞 two one 嘅。 嗯 ，second up， 如果你係讀啲再主流啲嘅科目，譬如咩？accounting 嘅 finance 功能性強啲嘅科目，可能佢要你 average 去到68分以上添，睇你咩大學。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冇 two one 咁點算咧？其實都有第啲出路嘅。咁就係譬如係咩咧？有個叫做 postgraduate diploma， 咁個分別只不過係你每一次讀碩士啊，佢都要你寫篇論文嘅。如果個論文係過萬字，即係個 thesis 嘅話咧，咁佢就俾個 master 你啦，俾個 MA 你啦。但係如果你係寫篇可能兩三千字嘅，咁佢就會俾一個 postgraduate 你。咁但係如果你之前考試夠分嘅話咧，你係可以直接俾個一年時間裡面跳做一個碩士嘅。但係佢收你嗰陣時就係 postgraduate diploma 啦。但係如果再可能你香港唔係本科成績唔係好好，或者佢唔係太適應你間大學，你可能去咗第二啲冇咁著名嘅教育制度去裡面讀大學嘅話咧，你可以去諗一個叫 pre-masters program， 咁呢個 program 就係讀9个月又有，一年又有，就準備你入去讀碩士， 係 呢、這個都好受歡迎嘅。而家 嗱，頭先咧聽阿 Sam 講做一啲學分嘅嘢啦，假設可能而家係一啲在職人士咧諗住去讀一啲深造嘅課程啦，我當係 master 好或者 pre-master 好啦，咁佢哋應該需要一個點樣嘅成績，又或者一個咩嘅標準啊，先至可以去申請到呢一啲學位咧？需唔需要額外再去讀一啲 pre-course 啊，或者係要考一啲嘅試啊咁先得嘅咧？ 你嘅英文水平咧？正常就要起碼要雅思嘅6分6.5分嘅，都係嗰句 depend on 你嘅學科。如果你想讀法律啊、讀文科 politics 啊等等，佢嘅文語文要求一定會高啲嘅。 係， 從而就係睇翻你個本科嘅成績咯，就睇你去到two one 定 two two 定點樣。個 application process 咧就冇本科咁直接嘅，你要逐間大學報。咁佢哋會有佢哋嘅要求，要你寫個 personal statement， 又要寫個個人陳述，或者要你攞一年兩年嘅 reference。如果你本身喺英國或者英語國家佢承認嘅地方讀開本科嘅話咧，佢可能會唔需要你考個語文試。呢個係 for 一啲如果你真係想去攞一個有認受性、功能性強啲嘅 experience。但係如果我見好多而家即係出嚟做嘢好幾年嘅，未必有讀過本科嘅，可能佢會去讀一啲短期 courses，其實好多大學都有嘅。 咁呢啲又有啲咩選擇咧？同埋算唔算價錢上啊，或者係普及上咧，即係大家都負擔得到咧？ 會啊，可能係幾萬蚊港紙，咁你可能讀個 legal system， 或者你會讀一個e-commerce 咁樣。咁讀啲咩就其實都係 degree 裡面嘅一個，你當一個 module 咁咯。咁我見譬如 legal system， 我之前都睇過，佢會教你。基本法啊，會教你tort law 啊，contract 啊，你會了解一個學科先嘅，同埋好多呢啲銜接課程好得意嘅就係佢會，如果你讀得好，你喺個課程裡面嘅 top 20%，佢就會俾到一個英國大學嘅取錄證明你。 即係仲可以讀其他嘢添喎，博過去。 萬一你係真係冇讀過 degree 嘅，你讀過呢個短期課程，可能因而咁樣你就可以去讀埋你個本科啦。 嗰個感覺好得意，即係好似你報咗一樣嘢嘅時候，但係咧你最撚尾出嚟嘅時候咧可以得到其他嘢咁，有 bonus 咁樣嘅感覺啊！嗱，可能好多人咧都會即係諗下有冇啲短期嘅課程可能走幾個月啊，或者至半年啦、啊、左右啦，價錢又唔會太貴，但係咧除咗認受性之外咧，我諗個趣味或者係大家經濟能力啦，同埋係咪個個都可以去學到嗰樣嘢咧，都比較重要嘅，我覺得即係未必個個都話咁叻，諗住話讀啲好高深嘅法律啦，或者 engineering 啦，有冇啲短期咧？我都聽有朋友講過係報啲藝術啲嘅科目，例如係啲畫畫或者音樂嘅進修課程，又可以推介一下咧。 可以啊，係啦，除咗音樂、畫畫、creative writing 好受歡迎啦，係 business English 啦，係咪？有啲人可能覺得自己都喺職場上 OK 啦，喺自己個範疇裡面做得好好，但係想進步嘅就係可能你平時打 email 又好，你做 presentation 嘅英文唔夠好嘅時候，有啲短期課程可能3个月，咁就轉移呢一啲方面嘅嘢啦。 係。價錢方面會唔會好貴，同埋為期幾耐咧？如果讀呢啲 course 嘅話， 其實學費就唔貴嘅，學費都係幾萬蚊內，甚至乎有啲 scholarship 可以批出嚟添。最貴係個生活費，最慳唔到。譬如你讀藝術嘅話，大部分呢啲科目都喺倫敦啦，因為佢係一個藝術之都啊嘛，咁多 museum， 咁多呢啲 exhibition，但是就倫敦生活費就很貴了，你每個星期基本上租金都要去到300磅， 吃東西也很貴了， 吃東西就都貴，比起都貴了，其實都是可以說封建遊人的，你可以做一個很省錢的書生者買餸出來自己住的， 都 是，但是可能如果想省到錢的話，我會建議去一些埠仔啊，即係啲細啲嘅 town 去讀。 但啲細啲嘅 town 又有啲乜嘢會即係 offer 咧？即係譬如啲科目上面有啲咩選擇咧？如果真係想慳個生活費，就使個學費嗰度。 其實又唔使太擔心嘅。英國咧，真係每一個區、每一個郡、每一個 town 都有院校咁大地方。咁譬如你 Oxford 有 Oxford Brookes，你去到 Midlands 咁中部嘅話，你有 Birmingham 啊，有 Warwick， 有呢個 Nottingham 啊等等。你上到北部嘅有 Durham 啊、Lancaster、Sheffield。咁我諗，你去到邊度都好，實有院校，實有課程，最緊要自己做多啲 research 喎。 係啦，咁希望你咧聽完今次阿 Samuel 同我哋講嘅呢一啲資料同埋內容之後咧，如果真係對於頭先講嘅一啲嘅短期課程咧，或者係啲 masters 嘅課程咧有興趣，都可以去做多少少資料搜集啦，揾到啱你自己嘅課程去讀啦。好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該曬英式教育執行總監陳思銘 Samuel， 我哋下次再經過啦。 My pleasure, thank you. Goodbye, class. Goodbye, Miss Lam Lam. 在已经午夜，谁知你号码？为何每夜要躲进去共谁超话？埋藏我吧，仍然自称单身吗？你都不肯承认吗？只知道我痛苦不止一晚。我又面对吗？要是再拖，可能还会更差。哑忍会有用吧？谁令我流泪似乱怕？不想听你风话，就让我放下你好吗？可以静静赌场大家。不想听你风话，人难受多准时才能放弃吧。只需讲句好吧，就让我放下你跟他，离开有什么可怕？难道我仍然迷信可抵挡变化？从我吧，仍然自称单身吗？你都不肯承认吗？只知道我痛苦不止一晚。我又面对吗？要是再拖，可能还会更差。哑忍会有用吧？谁令我流泪似想听你谎话，就让我放下你好吗？可以静静赌场大家。不想听你谎话，人难受到尽时才能放弃吧。只需讲句好吧，就让我放下你跟他，离开有什么可怕？难道我仍能和你不分手对吗？是错，仍然迷信可抵挡变化。 我觉得呢首歌咧好啱讲去外国读书，因为咧离开有什么可怕，唔使惊嘅。 佢系台湾人嚟噶嘛？ 系啊，刘子石佢自己都系即系嚟到香港发展啊。 系啊，咁佢离开台湾有什么可怕？系咪意思系即系喺香港发展啦？咁啊，一个靓仔型男啊，系嘛？刘子石啊，认识一下佢先，等我哋又好。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朝早嘅时间啦，嚟到九点二十一分嘅时间啦，追踪三十一啦，今日追踪到阿卓喺度啊，早晨啊，刘畅，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啊，有啲乜嘢好介绍啊？今日电视方面， 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今晚八点钟警讯啊， 嗯。 警讯咧有几单骗案想讲翻，提醒翻啲市民。系、 哎、 啦，第一单咧有关于租屋嘅，咁咧系啦，咁租屋咧其实我都租紧屋啦，即系我都要留意。咁话说有好多朋友想租屋，咁啊梗系揾地产经纪啦。咁、嗯、原来有一啲地产经纪冒充嘅，咁佢哋系啦，佢哋点样行骗嘅咧？就系、是、话说佢哋呃咗嗰个真业主攞咗条匙之后，就带啲真嘅租客上去睇盤啦，咁、 啊、 跟住佢就俄稱啦，就代、啊、就假講話，哦原來咧呢、這個業主咧、租得好平嘅，咁、 嗯、 只要你咧肯俾一次過俾半年租咧，佢實租俾你嘅，咁嗰啲真嘅租客不如有詐啦，俾咗錢啦，咁、 啊、 叫得騙徒，咁梗係逃之夭夭啦， 梗係走埋添啦， 係啦， 都好多呢一類型咁嘅騙徒，其實而家咧即係香港話就話文明社會啊，其實即係騙徒嘅手法仍然層出不窮啊嚇， 係啊。其实佢当中有好多细节咧，今晚真系要睇翻个案件重演先知啊！ 好啊好啊，案件重演系最好睇嘅。咁多年嚟，警讯我最中意就系睇案件重演。 系啊系啊，好多 fans 噶佢哋。 梗系啦。 系啊，跟住有另一单骗案就关宠物事嘅，即系嗰啲宠物主人要留意。 咦，又系啱我啦，我又宠物主人嚟嘅。 系啦、啊，咁啊话说咧，即系网上好多嗰啲宠物嘅群组噶嘛，嗰啲社交媒体。 吓、啊。 咁咧，佢哋咧。點樣行騙嘅呢？嗰啲騙徒就係話說有一啲主人咧，可能去放狗啦，咁啊走失咗只狗啊，走失咗啲貓啊咁啦，咁跟住佢就好緊張，咁啊喺嗰啲社交媒體嗰度就 post 啊，就出一個貼就話我唔尋貓尋狗咁啦，咁嗰啲騙徒就睇到呢個貼之後咧、就假稱咧就話佢揾到你只狗啊，不過佢受咗傷，我而家帶佢去。獸醫嗰度睇，咁、麻煩你過翻啲醫藥費俾我先，我轉頭我就帶你只狗。去见你啦！ 喂，咁点都整翻张相先啦，系嘛？其实应该 系咁，嗰啲就系呃嗰啲主人咧，即系 心急啊！呃佢哋系啦，大家要留意一下呢、這个 系啦。咁又系想知嗰啲细节，就系要今晚八点钟警讯咯。 好，系咪仲有第三个案件啊？ 有第三个案件嘅，都系关宠物事嘅。咁又系嗰啲有人咧就话，而家我慈善卖嗰啲宠物用品啊，咁跟住又系啦，即系原来买咗之后根本就唔发货嘅，又系骗徒嘅手法。 哦，都系呢啲咁嘅方法去到呃我哋啲即系好市民嘅金钱啊！大家要留意住今晚嘅警讯添啊！吓， 冇错啦。咁啊好啦，介绍第二个节目啦，九点半嘅三十一看世界。 嗯， 今晚咧有呢个节目叫做《火烧圣母院》啊。 哦，就是之前嗰一单嘅新闻报道啦， 冇错啦，巴黎嗰个圣母院火烛烧咗啦，大家全球都好关注啦， 心痛添啊，真系。 系啊，咁、今晚咧就会拍咗就揾巴黎嘅消防员同埋嗰啲巴黎警察厅拍到嘅片段，仲会访问埋啲消防员，睇下佢哋点样去救火啊，同埋究竟当中佢哋调查到啲乜嘢会引致呢个火烛嘅咧？ 嗯，系啊，好啊，即系我哋知道，即系圣母院就烧啦，咁但系我哋好似冇乜 follow up 啊，即系唔系好知道佢之后咁点咧？咁啊，今晚可以留意埋啦， 今晚可以留意下啦。 嗯， 好啦，咁啊，去到头先讲话八点钟有警讯啦，其实今晚十一点钟都有一个警讯嘅。 系 系啦，平时十一点钟系午夜广场啊嘛， 唔系重播嘅警讯系嘛？ 唔系重播警讯嘅，其实今晚都系午夜广场学人串社科，不过今晚嗰集叫做警政警讯， 警政警讯， 信任嗰个信 系。 咁係講乜嘅呢？原來呢香港有唔係香港，全世界有一個比較冷門啲嘅學科叫做警政研究。 嗯， 咁研究啲乜嘢嘅呢？ 係真係讀㗎呢個科係咪？ 读同埋研究咯，即系一个学术嚟嘅。咁其实系咪净系研究警队嘅咧？又原来唔系嘅。 嗯， 即系仲会研究啲乜嘢嘅咧？即系有啲乜嘢人啱读咧？读完呢个警政研究，究竟影唔影响到警队嗰啲政策嘅咧？ 嗯， 即系又有啲乜嘢可以喺即系除咗实务上面、概念上面，警政研究又可以点样帮到警队佢哋？佢哋嘅行政管理嘅咧， 嗯， 今晚就会介绍啦。 哦，可以听下啦，同埋睇下啦，大家吓。 冇错啦，跟住佢就会即系又会之后又会分析下啦，即系一路以嚟咧，即系香港警队咧，即系讲翻香港啦，即系头先嗰个系成个研究嘛。香港警队咧，其实一路以嚟都得到广泛香港市民支持噶嘛，即系譬如2005年韩龙嗰个反世谋咧， 我记得 都系啦，佢哋都系咁放催泪弹噶嘛。但系香港市民其实都。覺得是 OK 的嘛？ 係嗰陣時係撐，即係覺得哇係，即係佢哋喺度真係搗亂緊呢個治安喎。當年 係啦，咁但係近期就似乎即係普遍又唔係好接受呢一個方法。 嗯， 咁究竟呢一個社運嘅升級，令到警方對於呢實施呢啲管理啊？是其實是不是失了效呢？今晚就會研究一下這個警民互信的個困局還有沒有出路呢？ 都跟我們每一個香港市民息息相關、啊、這個議題 是啦。今晚就會即從全世界和香港的警政研究方面去大家研究研究。 11 點午夜廣場學人串社科， 大家要留意著這個節目的、啊、 沒錯啦。 系嗱，咁啊，差唔多啦，系嘛？ 系啦，冇错冇错。 会唔会有多啲嘅节目咧？好似寻日 Cousin 介绍嗰、那个阿翟家上就系阿 Lego 咧，咁啊，我自己都有睇 Facebook 啊，不如做多啲呢类型嘅节目啊，系咪？ 嗱，我帮你反映下。 系啊，我谂即系我见到你哋个网上面嘅平台嘅时候，都有好多人 like 啊，同埋好多人 share 啊，俾意见啊，咁样系咪？ 系啊， 即系等多啲唔同嘅声音，可以即系透过港台嘅制作咧，即系俾翻市民听下啊嘛，系咪先？ 冇错，喂，我介绍多个节目今晚， 好啊好啊， 即系大家睇完阿泽佢哋嗰个咁激烈嗰啲咧，即系大家都想放松下心情啊嘛。嗱，今晚日上八点半介绍大家去行山啊！ 哎呀，我行山啱我啊，真系你今日啲节目要黐住港台喎。 系啦，咁咧大家好多人行过麦理浩径啊，原来今年系麦理浩径40周年。 系啱我啊，我毅行者嚟嘅。 系啦，咁我哋今晚请咗阿朱庸、朱维德先生上嚟同大家介绍下，喂，究竟当初咧起呢条麦理浩径咧系点解嘅咧？起嗰阵时又有啲咩特别咧？ 系、哦、 今晚朱庸佢够卡士啦。 起嘅呢个麦理浩径嘅时候，有啲咩特别嘅故事喺度咧？ 系啦， 行就行得多啦，系咪？ 冇错。 即系行到识背咧，但系你又唔知道点解要咁样行咧？点解又要经过呢个山头咧？点解有啲位又要可能要同卫信径啊，有啲交叉位啊？ 系啦，系啦，啊，你都好熟喎、 哦。系啊，我真系行山噶。 咁好多好多屋企都好多朋友都有行过呢个麦理浩径。咁今晚大家可以睇睇究竟麦理浩径嗰啲前因后果系点样？ 嗯，我都有兴趣睇下呢个。好，唔该晒俊，同我哋介绍咗几个精彩嘅节目噶吓，唔该晒， 多谢各位， 拜拜。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哇！听完你同阿昌咧去讲话行山咧，今日都系行山嘅好天气喎，系咪？ 今日直头啦，呢啲咁样嘅叫做吓、秋高气爽咁啊，得23度咁啊，见到日间干燥，气温最高都系27度。咁、不过有阵时行山咧，最担心就系咩？虽然话就秋高气爽啦，但系如果你仲系有个太阳系咁晒住咧，其实都几辛苦嘅、因为香港某一啲嘅山咧，其实佢哋分咗五星级嘅、有阵时五粒星咧，未必净系代表佢嗰个山势险。险要啊！有阵时可能因为佢冇遮冇挡，咁啊变咗夏天嘅时候会好热，冬天嘅时候会好冻，大风嘅时候好大风，去到增加嗰个难度同埋嗰个行山者嘅忍耐力。咁呢啲都系要注意嘅吓。好，先听听9:30嘅新闻报道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在屯门湖翠路怀疑遇袭受伤，送往屯门医院治理。事发在朝早八点几，涉及三名男子，据了解包括何君尧，他送院的时候清醒。何君尧参选区议会屯门乐翠选区，同区参选的有民主党的卢俊宇，以及没有报称政治联系的蒋静文。内地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谈及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指出要依法制止和惩治暴力活动，就是维护香港广大民众的福祉。评论认为，对今日的香港而言，能不能够尽快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关乎香港繁荣稳定的大局，关系香港700万市民的福祉。评论认为，倘若违法不被惩处，法律就会失去威严。如果法律冇威严，法治定会荡然无存。坚决支持特区政府同警队、司法机构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制止同惩治所有暴力犯罪分子。对暴力违法行为绝不手软，绝不姑息，先至有力维护香港法治，守护香港家园。到访中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今日将会由上海转往北京，分别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总理李克强举行会谈，预计双方将会签署一系列的商业和合作协议。法国官方早前表示，马克龙同习近平的会谈中不会回避香港局势和新疆大规模拘禁穆斯林等被视为是禁忌的话题。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昨晚在上海御园会见马克龙同夫人布丽吉特，两国元首夫妇一起游园观赏江南园林景色。习近平说欢迎马克龙再次访华，并第一次到上海。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进步的缩影，希望这次访问有助马克龙了解上海，了解中国。习近平又说，中法作为东西方两大文明代表，应该相互尊重，交流互鉴。英国下个月12号举行大选，各政党积极争取4600万名选民支持。民调显示，执政保守党的支持度仍然领先。首相约翰逊表示，如果他领导的保守党在下个月大选中胜出，他将会可以争取国会通过他和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令英国如期在出年1月底脱离欧盟。在野工党党魁霍尔宾就说，假如胜出大选，会在6个月内和欧盟重新谈判一份脱欧协议，维持英国和欧盟的紧密关系，之后会另外举行公投，让国民得到最终话语权，决定英国离开抑或是留在欧盟，但他没有表明自己在两者间的取态。目前支持度排第三的自由民主党就表明会阻止英国脱欧，结束不明朗因素，发展经济。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23点，跌59点，总成交金额5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0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34点，跌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2.8跌2毫，石药集团20.55升1.5，新高教集团3.16系跌7仙，中国移动64.2跌3.5，新上市的银城生活服务系报2.64，华能新能源系报3元，跌1仙，友邦保险82.05系跌4毫。中国人寿21.2升5仙，中国平安93.95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09.07，瑞士法郎0.993，澳元0.69，加元1.316，新西兰元0.637，人民币6.995，英镑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279点，升27点。港金现价报13880蚊，跌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487.09美元，卖出1487.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噶，龙尾就接近九龙湾港铁站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咧排到去观塘道啦，咁影响到观塘道上翻龙翔道咧就挤塞，而家龙尾就接近九龙湾港铁站。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珠海学院对出咧，中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啊！咁但系仲有车龙啦，排到去杯道路噶，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珠海学院嘅坏车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杯道路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对出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太古城噶。东区走廊西行落中环啦，喺嘉华国际中心嘅意外虽然清理好啦，仲有车龙噶，去到太古城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由2020年一月起，喺广东计划同福建计划下，唔只有高龄津贴，仲会包括长者生活津贴。申请只需要填妥表格，寄去社会福利处等约见就得。移居咗广东或福建嘅长者，喺2020年12月31日或之前申请，就唔使先翻香港住满一年。查询请打3105-3266。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歌曲，要你投票肯定。 下一位前度，作曲翟日生、林家谦，作词林夕，主唱林家谦。 若觉得第一位最快，为何想一 首破离，作曲于日瑶，作词周耀辉，主唱林义文。睡皇后，作曲作词 Jam 邓紫棋，主唱 Jam。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 rt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0日。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啊，九点四十分，早晨 ，Bobby， 早晨，小宝， 早晨啊， 早晨啊，喂，到我的享乐时代啦，呢个美加嘅最后一篇啦，咁啊，讲埋呢个就唔再讲啦，讲下第二啲嘢啦吓，咁但系一路咧讲都话，喂，上次咧就话原来加拿大咧要申请签证啊，咁啊提提大家啦，咁啊再对上一次咧就话自己咧去咗呢个。加拿大東部咧，魁北克省省啦，一個咧法語嘅地區啦，Quebec 啦咁樣。咁啊，今次咧係時候講下啲飲食嘢啦。咁啊，其實咧我去完加拿大之後咧，肥咗好多， 我 自 己 覺得係啊，都食得幾多下喎。 佢哋係咪通常都係食啲乳製品比較多，高脂嘅會比較多？ 除咗乳製品咧，又係啦，啲牛奶咧當水飲啦。即係其實另一個國度就係澳洲， 去唔到咯。 係啊，澳洲同埋加拿大都係啊，啲牛奶當水飲啊，买水仲贵过买牛奶，系啊，系啊，同埋嗰啲牛奶好搞笑噶，我哋细个嘅时候都知道噶啦，佢咧系一袋袋嘅，好似个胶袋咁样嘅，咁你屋企咧就一个渣咁样啦，咁你就即系剪开个口，跟住你 倒落个渣 嗰度，佢倒出嚟饮咯，咁啊平均一个礼拜就饮晒噶啦，咁总之即系好自然咧，你去到加拿大就会。肥胖咧，因為可能飲牛奶飲得多啦，以至食嘢都食得，喂，好似好豐富咁樣啦。咁講緊譬如海鮮啦，咁即係佢啲龍蝦咧係好誇張噶。啊，唔記得俾你睇一張相，就係咧，我哋去咗一間咧華人嘅鋪頭咧，就食海鮮。咁當然咧會有啲buffet 啊，或者咧叫做西餐嘅叫做鋪頭啦，食海鮮啦。咁咧佢整咧呢個龍蝦咧，平時咧香港咧就芝士 咁嘅 焗啦，佢咧將成隻好鬼大嘅龍蝦咧就炸咗佢啦，跟住避風塘咁樣整啦，下邊咧全部都薯條啊、魚翅蝦仔咁樣咯。其實 好豐富、啊。 其實我而家睇到我都有少少流口水，我都真係想食。 好食 個份量都多、 啊，好食嘅，好食嘅，好食嘅。同埋咧真嘅即係。八九十年代咧，真係好多叫做中廚咧，即係香港啲中廚咧移民咗去加拿大啊、所以咧其實好多都係當年嘅一啲師傅咧做蟹啊，做龍蝦做得叻嗰啲咧過咗去嗰邊咯，咁就開咗啲鋪頭咁樣，呢、這個就係龍蝦啦。咁另外咧，其實咧。佢呢個阿拉斯加蟹咧，佢哋都住得幾好，同埋都幾大隻蟹， 好大隻。 睇下 O 嗰啲相咧，隻隻都有分咁上一份量 啊！ 其實阿拉斯加蟹咧，淨係個身都大過個頭， 係咯，真係好誇張下， 真係好大。 所以咧， 個頭都大噶。 食海鮮咧，我自己都覺得，即係嗰邊就你話抵唔抵咧，就見仁見智啦。咁因為都係斷兩計嘅，咁人哋都唔會呃稱嘅。咁但係就個烹調方法同香港可能有啲唔同啦。香港就好中意避風塘啦，或者。芝士焗龙虾啦，咁 上汤啦，仲 有伊面底啦，咁大家去西贡啊、鲤鱼门啊嗰啲三圣啊食开都系咁样玩法， 都系 嗰 几味 啊。佢咧有头先讲咧嗰只咧就炸龙虾咧有几新颖啊。第二嗰种食法咧就是美极龙虾咯， 美极 即系用豉油啊，用豉油去煮咁样啦。咁呢个又系少啲噶嘛，即系香港譬如用呢一只豉油煮咧，都系整啲虾碌咁样啦。但佢好大隻龙虾都系咁样煮啊，即系讲紧系 会唔会好咸噶？其 实煮出嚟又唔会，佢调教嗰味道咧甜甜地咁样咯、 哦。通常都会落翻少少糖中和下， 类似咁样咯。咁你话喂，成个体验入边咧，即系成个加拿大去咗十几日咧，食得最难忘嗰餐系咩咧？就系食咧呢个鹿肉啦。咁其实咧我自己中意食啲好奇怪嘅肉嘅，其实由细到大都譬如旧时我记得姨妈咧就去南非啊，约翰内斯堡啊。玩咧，跟住带咗啲鸵鸟肉干俾我咧，我觉得好好食。 你食过最奇怪嘅肉系咩肉？ 奇怪肉 系噶， 鲸鱼咯， 鲸鱼我都试过，但唔好食噶。 鲸鱼咯，咁 我冇试过， 我试过好细啖。 即系鲸鱼个意思就系， 但系食完之后我个心好唔安乐。 即系你去到冰岛啊，冰岛合法捕鲸噶嘛，咁你所以你去到一定要试一试嘅咁样。咁我又唔系口感特别叫做好，即系又唔系好鲜啦。你知广东人食鱼咧好有要求噶嘛，即系食石斑要点样清蒸，点样成咁样啦。咁但系就我就觉得佢一嚿鱼肉咁咯，雪鱼扒咁咯。好似即系普普通通咁样啊，冇乜太大嘅叫做感觉。咁其他肉类我都即系合法嘅肉类啦，我都有食过嘅。咁但系今次咧食鹿肉咧个感觉几特别。 鹿肉就似呢一个马啦，有少少 系啊， 马与鹿咁啊， 系啦，系 好嘢你 听到过 好嘢 马肉咧，即系我估你哋都喺日本食过啦，马肉刺身啦，或者马肉寿司啦咁样。咁你食过马肉未啊？ 冇啊， 即系你尽量呢啲肉都唔会食嘅系嘛？ 冇错， 即 系啊，九州其实有好多地方系真系出名食马肉嘅，因为以前嘅日本咧，即系日本都仲系嘅巴拉巴拉，即系仲系分开晒嘅时候咧，佢哋都仲有好多人系以马咧系做主食嘅，系主要食啦。但系我唔得噶。 哦，你食过未先？小白油 马肉我见过喺个碟上面，但我冇夹。 哦 ，OK OK， 系原来你哋都唔系， 我过唔到呢个关口。 OK OK OK， 唔紧要唔紧要。嗱，食肉咧即系合法地食咧，咁啊各取所需嘅啫。咁当然。你话你如数咁啊，世界和平啦。咁但系我又调翻转头讲，咁食肉嘅人又唔一定系坏嘅。咁佢都系 冇，我哋都冇话食肉嘅人 系啦，只系我自己嘅选择咧， 口尝一啲唔同嘅肉类啦。我有一个咁嘅想法嘅，我想试下世界各地唔同即系食得嘅一啲肉类嘅，因为即系人生在世啊嘛。 咁内地咁多野味，咁你点睇？ 野味我又麻麻地，我觉得嗰啲都唔知咩嚟嘅，同埋佢俾嗰啲野味你都唔知系咪真系野味。即我啲朋友即早十个年头翻去内地做嘢，成日都好似低俗喜剧嗰部电影咁样，哇！呢、這个咧就系唔知点样嘅野味啊，咩土拨鼠啊，咩咁，其实食嚟食去好似牛肉咁样，我成即成日觉得佢系咪呃你噶咁样挂高啲嘅价钱，同埋你唔会见到佢烹调嘅过程噶嘛，咁所以佢俾咩肉你，其实你都未知。内地我真系麻麻地啦， 有阵时都成只上咁嗰啲，我 系啊， 都系唔好讲啦嗰啲。 我喺加拿大咧就食鹿肉啦，咁呢个鹿肉咧，你觉得点去烹调咧？即系单去谂，喂，即系鹿肉咁样，你哋会点去烹调咧？ 有鹿扒啦， 鹿扒啦， 系 啦，系整成 鹿 计啦， 鹿嘅煲啦， 系啦，类似咁样 呢啲咯，我觉得系。 喂，原来咧我叫啦，咁我见到有鹿肉食，咁我叫啦，叫完之后咧。原来是生食的 生食即是刺身啊！ 即系马嗱马同鸡咧，日本马同鸡咧都系有刺身嘅， 系 啦，但鹿嘅刺身我未听过。 刺身 几诧异，我以为咧系熟噶啦，点不知系生噶？ 但佢冇写噶，个餐牌唔会写点煮噶咩？ 冇啊冇啊， 就写住鹿肉噶嘛？ 系啊系啊，唔系、啊哦、即系佢有讲点煮嘅，佢有讲呢、這个。呢个 dish 入面有啲乜嘢嘅，有鹿肉啦，有薯条啦，有咩咁样咯。咁佢冇讲过烹调鹿肉嘅方法出嚟嘅。咁、因为我喺一个比较落后啲嘅地区，唔系喺downtown食嘅，即系鹿肉喺偏Montreal 附近咁样去食啦。咁一间餐厅嚟嘅，我入去谂住都系食翻啲普通嘢，牛扒、猪扒咁样。我见到有鹿肉咁咪叫啦。但通常都系咁啊，即系嗰种猎奇嘅心态。你 袋鼠嗰啲，你去澳洲有冇食啊？ 袋鼠啊，袋鼠肉干咯，袋鼠肉干咯，系啊，但系袋鼠肉干唔好食嘅，咬崩咗我只牙，系啊，好真系崩咗啊，咬到一咬落去咧崩咗只牙，好唔开心呢个经历，唔好提呢、這个。喂，讲翻呢个， 你系买错嘢，我觉得你 冇买错嗰、那个。总之麻麻地，我觉得袋鼠，同埋其实好惨嘅。你澳洲咧，成地都系袋鼠尸体咧，特别我去嗰啲塔斯曼尼亚嗰啲咧，即系落后啲嘅地方咧。咁你佢哋清理嗰啲屍體又比較耐啲咧，咁你唔會想哇成地好似 Walking Dead 咁嘅屍體，跟住咧又將啲屍體嘅嘢擺落口咁樣，即係個口感好似麻麻地咯。講翻個鹿肉咧，咁佢生食啦，哇原來佢做甜嘅添，仲要 甜噶， 甜嘅，即点讲？即系佢生咧个口感咧就有啲似牛肉嘅，即系塔塔牛咁样啦。佢煮到好似塔塔牛肉咁样，但系塔塔牛肉就咸啲噶嘛。 佢腌咗腌到甜咋嘛？ 系啦，佢腌到有啲甜啊。 哦， 咁我就觉得 唔系佢自己本身甜， 因为肉咧俾我个主观嘅感觉咧都咸啲噶嘛。尤其是你生食咧，你所有我哋譬如食刺身咁样咧，都会点豉油啊，或者食啲咸啲嘅。 刺身嗰啲叫鲜啦。 系啦，哇！呢个鹿肉咧竟然系甜噶，有啲咧焦糖味啊，即系佢混入咗一啲焦糖落去煮。 好人工 喎。唔系，咁佢烹调方法落咗啲焦糖。 咁我情愿食爆谷啦。 系啦，即系佢落咗呢一个咧，啊，我又觉得啊几得意嘅体验啦。你话好食啦，我就觉得麻麻地好食噶。不过呢个都系一个新嘅尝试啦，人生第一次食呢个鹿肉啦。 我想问系薄切定厚切噶？ 薄切嘅，其实佢得好少嘅。其实我唔够饱，我要叫另一个 dish 嘅嘢食嘅。其实所以都有少少被揾笨啦。不过系人梗系咁噶啦。 咁价钱方面咧？ 价钱$85到啦，港纸系一个 dish。咁贵就真系又唔系好贵嘅，即系正常价钱咯。咁但系呢个体验都。 幾有趣嘅、啊、可以分享俾大家。轉個頭先俾翻張鹿肉嘅相，阿芭比同小巴睇、 嗯， 其實佢一篤嘢咁樣嘅啫。 鹿肉我都見過，都係 啊，係啊，咁啊，大家分享一下啦。即係有陣時去到唔同地方去旅遊咧、嗯，你總係要有呢啲體驗咧。你先翻嚟咧，有得講下。如果唔係，即係你中伏又好，即係食咗開心又好，咁你就起碼有個故事仔可以同聽眾啊，或者即係同啊拍檔們分享一下嘛。 心着白想起你，当街上没行人想起你，又隔着岸前面也不顾身处在两地，不用记，思忆都猖獗无忌，鬼魅的你引我到旧时远飞，跟他恋爱太乏味，想起你遭遇乱流时想起你，就算落力遗忘你的发肤气味，也只会越忘越细腻。来年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应否将爱苦埋成旧情，继续再回味？或是不应温暖地，美化这冰冷别离。 终于等到黎明出嚟啊！有呢一首作品啦，名字叫做《忘记和记》啊，咁啊唱嘅咧就系麦浚龙啦，加上黎明啊。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去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似啊，大家唔好嘥时间啦，直接嚟啦，好嘛？呢个咧，晨光 Morning Call 啊，早晨，早晨。 李太啊，电话旁边嘅李太，早晨啊，李太。 李太你好啊。 早晨，哦，你好， 你好，李太，仲有 Barbie 喺度啊，早晨，早晨。 啊 ，Barbie 你好，我日日听你节目噶、 啊。哦，多谢、啊、多谢，多啲听住晨光第一线啦。 系啊，咁啊，听晒所有二台节目咁啊，最开心啦。李太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 因为咧，十一月二号， 系， 我个孙女就生日， 我孙女叫咩名啊？李太，孙女叫咩名？ 孙女叫做子心， 子心啊，子心几多岁啊？今年， 今年十三岁。 哦，哇，大个女咯，系咪啊？ 系啊，系啊。 嗯，系咪好独立式的照顾你同埋关心你啦？时时都 好乖嘅。 咁啊，真系听得出你赞得佢乖，应该都系乖嘅。 系咁，希望佢 好听话嘅， 听教听话，身体健康啦。咁啊，除咗孙女生日，仲有啲开心嘢，系咪啊？ 系啊， 仲有咩？ 琴日咧就系我同我先生结婚周年， 几多周年啊？ 53周年。 哇，即系过咗金婚咯，已经 五 十年就 系 金婚啊嘛，咁啊，哇，迈向更多年咯，咁啊， 听到李太笑得好甜， 日日都开开心心啊，好唔好啊？祝 你 同先生唔好咁讲， 嗱， 即系维系夫妻之道，不如又俾个小贴士我哋呢啲即系喂结咗婚冇耐嘅人啦、啊，好嘛？ 咁咧就佢嘅短处咧就要缩细佢啦，佢嘅长处咧就要放大佢啦， 长处就要放大佢啦，啱喎呢个。 即系成日都记住佢啲优点，系咪特别系咧？即系当咧你见到佢嘅短处嘅时候，即系你就觉得啦，啊，我要谂下佢嘅优点先得啦，就唔好谂，唔好嬲佢而家做得唔好嘅嘢啦，咁 系咪啊？ 系啦，冇错。 好啊，咁样咁啊，今个早上咧，你拣呢只歌咧比较得意，你拣咗容祖儿嘅歌，点解嘅？ 我个孙女最中意容祖儿， 就晒佢啦， 系啊，即系孙啊，好似个心肝定咁样。咁咧、 啊， 我就将两样嘢咧加埋一齐，咁啊有容祖儿，再加上咧，即系你哋啊开开心心啊，结婚周年啊，就拣咗呢一只容祖儿甜嘅歌，系小日子啊。 我有啲嘢想问啊， 系 问啊， 问啊，嚟啊。 我咧，我同我先生，我称呼做爷爷嘅， 点解 咁咧？我日日都同佢听晨光第一线嘅，咁咧阿鹏爷爷咧成日都 hashtag。 hashtag 系点解啊 ？hashtag 咧就系咧嗰个话题之后讲下嘢，即系譬如有一个话题，即系譬如话喂政府派4000蚊咁样，你有咩感觉啊？跟住咧你之后讲嗰句嘢咧就系一个 hashtag 啦，一个叫做附加嘅 一个标签啦，可以 标签啊评论啦，咁啊可以喺网络世界咧更容易揾得到啊，你讲紧呢一个嘅话题咁样咯。好唔好啊？ 咁样 好啊， 系啊，我仲想问啊，点样可以重温，即系重听你嘅节目。 我哋不如咪后教你好嘛、 啊？ 我哋播埋只小日子送俾你孙女先 啦、 啊， 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好， 多 谢你电话，唔好咁讲，拜拜。 OK， 拜拜。 并无突然地拿着鲜花，抢着果给我戒指。亦无意上地凭着香槟记忆快乐自此，难道需找个纪念日维持住他贵妇随意，何用敲响作战鼓声作引子，流连小小餐店里望大时代过去，浮沉小小沙发里让大人物唏嘘，没有刻意选过日子刻意讨好谁，共你只要相爱就不会心虚。 来唱小小的派对，倦亦同时沉睡。 开心嘅话呢，日日都系属于一对恋人嘅好日子啦。时间差唔多啦， 听日再见， 拜拜。